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潘永祥。 大家好，欢迎收听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我李志坚同阿潘永祥主持节目嘅。咁啊，潘永祥 系李志坚好。 今日就会倾下呢一个咧输入外劳嘅问题。咁啊，事完就上个星期啦，政府就即系宣布咧有即系一啲输入外劳嘅建议方案啦。咁啊，今日就同劳顾会就即系开会咨询下佢哋意见啦。咁其实讲到嗰、那个输入外劳嗰、那个即系计划咧，其中就包括系即系建议输入建造业啦，同埋运输业嘅即系劳工嘅。咁啊，运输业当中咧又包括航空业啊，同埋公共小巴啊、客车业呢啲。咁啊，因为如果讲翻个航空业呢一个输入外劳咧，就因为好似机管局啦，都有啲即系即系估计啦。咁嚟紧即系话，随住嗰个即系疫情之后啦，嗰、那个经济复苏啦，咁旅游业都会开始即系陆续复苏噶啦。咁啊，睇翻啲数字咧，其实话今年个去到四月份咧，其实嗰个空运量咧就已经系比疫情之前咧就已经上升咗，即系去翻一个即系接近有五成嗰个即系升幅噶，即系嗰个数字噶啦。咁啊，估計咧，其實而家嚟緊個高峰期就會係即係個冬季啦，因為有聖誕假期啦，咁嚟緊又會有出年嗰個農曆年假期啦，咁兩個即係大嘅即係節日咧，咁即係經過同埋業界咧都會預計咧，即係都係會有個高峰期。不過個問題又嚟啦，你就算可能有個需求啦，咁但係個航班嗰啲數字啊，咁因為之前人手短缺啦，咁即係因為呢個問題，我哋之前都有傾過啦，咁都係令到佢哋即係話加開航班有個困難嘅。咁另外就即係話，如果即係有機會增加翻航班咧，即係提升翻個競爭力咧，咁有啲報道就講就個機票咧就有機會降低。咁啊，阿潘永祥，你點睇嗰個即係航空業嗰、那個即係、如果即係增加多啲即係人手，包括輸入外勞啊，係咪真係會幫到佢哋嗰個即係航班嘅即係增加啦，同埋係嗰個因為而家講緊增加嗰啲人手，輸入嗰啲外勞咧，係講緊前線人手啊，即係例如係地勤啊，即係搬行李啊，好多嗰啲即係唔同嘅工種咧，即係前線嘅工種。 的確係嘅，即係之前我哋話咧，即係好多而家香港人咧都即係報復式去外遊啦咁樣。咁嗰陣時就主要都係即係復常之後啦。咁但係復常之後，咁我哋跟住都有好多大嘅假期噶嘛。暑假當然係一個高峰啦。咁到聖誕節啦、農曆新年啦咁啦。咁所以好多旅行社咧，即係我都了解佢哋話，其實咧，因為如果你啲航班要復常啊，增加多啲航班咧，咁即係而家你去到五成啦，如果你去到六成啊、七成，仲要多啲咧，咁當然你係即係嗰個即係機師啊，或者即係服務員啊，當然係要增加啦。咁但係地勤嗰啲都係要相配嘅，即係配合翻嘅，即係譬如話運輸啊，或者係嗰啲去 check in 嗰啲人手啊咁樣。咁就所以變咗而家即係旅遊業咧都擔心就話，如果啲航班咧唔能夠即係相對地增加嘅時候咧，咁、那個票價一定會增加啦，因為你供求問題啊嘛。同埋我哋最驚就係咧，根本好多旅行團咧就承辦唔到添，因為你根本訂唔到機票咁樣。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咧，即係如果你要增加人手咧，就唔係話一朝一日就可以增加，尤其是如果你話要輸入外勞咧，咁變咗你都有一段時間去審批啊，同埋相關嘅培訓啊咁樣。咁即係的確，即係點解即係運輸業都咁緊張，即係航空業咁緊張，就話係咪而家咧就要講緊要輸入外勞咧咁樣？ 咁如果睇翻個資料話，政府嗰個輸入即係行業輸入外勞嘅即係輸入勞工嘅計劃咧，假如啊，譬如你係即係航空業啊、航空公司啦，你交齊曬啲資料啊。咁喺九月份咁樣，如果你交齊曬啲資料咧，咁其實預計由收到申請咧，去到佢審批完成咧，大概一個月嘅。咁所以業界就估啦，啊，如果即係可以行呢一個計劃咧，咁啊，如果係八九月份去申請，咁應該第一批嘅即係 外勞咧就會喺十月份就會到位啦，埋位啦。咁即係而家睇翻而家係航空業嚟講咧，佢哋嗰個需求嗰個人手咧，照估計就差唔多喺前線方面咧就短缺緊係12000个即係職位嘅。咁而家講緊嗰個即係配額咧，即係嗰個上限輸入外勞咧就係6300个。咁我哋睇翻資料有啲咩嘅即係工種咧？咁除咗地勤啊，咁有啲機坪嘅服務員、機艙嘅工作員啊、維修技工啊。即系等等啦，咁其实即系仲有货运站嘅服务员啦，咁呢啲都系好前线嘅。咁头先你讲到就啱啦，即系话其实即系要加强培训都系需要啦。咁因为你有外劳嚟，咁佢都系需要有一定嘅培训啦。咁而喺呢个计划之下咧，其实讲真，因为输入外劳咧，同时都要保障本地劳工嗰个即系权益噶嘛。咁所以而家个计划就系，如果雇主佢要输入一个外劳咧，佢就要聘用即系有两个嘅全职即系本地嘅劳工嘅。咁所以呢一方面都系即系尝试系保障翻嗰个本地即系劳工嘅权益。咁但系我哋睇翻资料，其实话其实航空业咧似乎对年轻人咧即系未必咁吸引。即系你又点睇咧？潘永祥， 这个都。每個行業其實都有競爭喺度啦，咁當然你話即係航空業，咁當然佢有自己個特性啦，即係包括佢嗰個工時啊，咁亦都可能唔係好似我哋一般咁樣朝九晚五啊咁樣，咁就亦都即係喺個培訓嗰方面，咁同埋有陣時咧，佢哋亦都即係好多時咧，因為而家嗰個競爭力。即係每個行業都有競爭，咁變咗可能佢覺得啊，如果我有啲地方可以就近屋企嘅。咁亦都即係唔需要即係輪班嘅，咁我變咗我會唔會就總共入咗行都好啦，咁我可以即係都揾其他工種去做啦咁樣，咁即係的確個咧，即係我了解就話即係好多時候就算你請到人都好啦，咁好多時咧佢可能有好多係短期內咧，可能又會轉咗工啊咁樣，咁如果你話當然啦，輸入外勞當然有個計劃就係一對二啦咁樣，咁所以依個亦都係點解亦都要需要長啲時間，因為你如果一對二，即係話咧你要輸入一個外勞，你要請翻兩個本地，咁即係話你係咪真係有咁多本地嘅勞工係願意加入咧？如果冇嘅時候，咁變咗你達唔到個一比二嗰個比例咧，咁你原本你想燒嗰、那個即係嗰、那個。目的咧，即係嗰個數量咧，又未必好似你原本可以咁如意啦。就總管即係有外勞咧，係想入嚟做，咁但係你一樣要符合1:2嗰個要求嘛。 咁啊，先我提到話嗰個本地，即係如果你招募本地嘅即係勞工去加入呢一個航空業啦，咁其實政府都有個即係觀察就係咧，其實喺機場翻工啊，那個交通費咧，即係比較昂貴啊，即係比較貴，即係你搭車即係貴啲。咁所以對於某啲勞工嚟講咧，即係佢即係就算你話有職位空缺，咁佢未必會考慮入去機場嗰度，即係做一啲前線嘅工作咯。咁呢一個即係都係一個即係需要即係話要有個交通津貼咧，咁就會係咪會好啲咧？咁另外就嗰個晉升啦，即係其實話啊，如果你做嘅時間，咁你個晉升嗰個前景好唔好啊？加人工方面點啊？咁都係而家勞工即係都會有好多嘅考慮啦，即係我係咪去做呢啲工啦？咁樣 係呢啲的確係嘅，即係好多朋友咧，即係覺得交通其實都係一個即係考慮因素嘅，因為尤其是咧而家好多朋友咧，佢即係都。嗰、那個休息時間都唔夠嘅，咁所以變咗你瞓多半個鐘頭咧已經抽完，咁所以依個唔係純粹係交通費啊，仲有時間啊，同埋你嗰個作息係咪睡眠係咪多翻啲時間咧咁樣，咁依啲都係或者年青人嘅一啲可能都係要考慮嘅因素咁樣。 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依家我哋系倾紧咧输入外劳嘅话题，咁啊集中喺航空业嗰度倾下嘅，咁啊。欢迎打嚟我哋嘅热线咧，系18723一倾下嘅。咁啊，潘永祥，不如我哋就请嘉宾咧嚟倾一倾下呢个问题先吓。咁我哋请嚟咧叶庆玲，咁佢系香港旅行社东主协会嘅会长。叶庆玲你好， 叶庆玲你好， 各位你好，主持你好，系 咁啊，我哋而家倾紧咧就系即系航空业嗰个输入外劳嗰个话题啦。咁其实我哋都想即系睇下，即系而家即系根据即系。業界就估啦，如果嗰個輸入外勞嗰個計劃可以行到，咁可能佢哋即係最快第一批嗰個即係外勞咧，即係前線一啲航空業嘅人手咧，就會有機會喺十月到位啦。咁其實你點樣睇？即係呢一個即係咪真係幫到即係個航空業去增加航班呢一個即係而家嗰個痛點咧？ 查實咧， 香港的經濟能夠咁蓬勃，係有賴於我哋係有個好現代化嘅機場。咁我哋個機場以前有兩條跑道，而兩條跑道咧曾經咧係全球知名咧係最繁忙，每個鐘頭升降量係86架次飛機用到盡。呢個係曾經咧喺咁嘅狀況底下，不斷咧都有外國嘅航空師或者本地航空師要求咧加班次係去到盡咧，係加唔到，先至引申到咧要興建第三條跑道。呢個係過去一段事實嘅證明係咁樣。咁喺長期累月咧，香港嘅機場咧都每日都缺乏，每日啊都缺乏幾千人翻工噶啦。如果疫情前咧，如果係從事我哋個行業嘅，都知道機場請人咧係非常之困難嘅，好多工種咧。是尤其是日曬雨淋啊，喺機場維修啊，喺跑道工作啊，等等咧，都不斷唔係我哋唔好推落去疫情，所以冇人手喺疫情前都冇人選擇係喺機場翻工。咁啊，直至到而家係疫情之後，我哋可以睇到個問題咧，就浮現得係出嚟好嚴重啊！咁有啲人呢或者都明嘅，就知道嚴重性係非常之嚴重，但一般市民都唔係好明嘅。咁點解咁人哋呢個疫情之後，人哋就可以會恢復得咁快呢？你哋香港就唔得呢？咁點解又有個十月呢個月份可以恢復返多啲外勞嚟工作呢？點解又唔係九月又唔係七月呢？係因為個背景就話航空公司的运作等同邮轮公司的运作，一条邮轮价值十亿八亿美金，你飞机亦都是价值不菲，一只飞机它不会平时摆定只飞机摆定个邮轮那里等你说你给我来我就来，你不给我来我就暂时匿埋先，不可以，不像是一个铺头在这里，你开业啦，你下个礼拜开业啦，你就请班人就得，邮轮和飞机是不得的嘛。 好，明白。咁啊叶聘玲，咁即係话其实係需要即係先请定咗啲即係人员先啦。即係我哋剛才提到话即係即係航空业即係航空公司嘅前线人员，即係佢要请定咗先。咁其实佢先可以係即係开到航班，係咪咁嘅意思啫？ 过去喺二月开始通关，疫情呢缓和之后，各國地的政府都嗱嗱臨咧恢復翻咧好多航班飛翻去佢哋嘅地方，咁啊特區政府都一樣希望多啲飛機飛翻嚟，但係我哋遇到嘅問題喺二月份開始咧，你要明白到咧航班要嚟香港升降係分開兩個季度嘅，一個佢就話夏季，一個係冬季。咁你喺嗰個三月底開始到到十月呢個季度咧，就要早一兩個月咧就要申請航權，同埋要批個時段。呢段時間咧一申請咧遇到嘅問題咧就係、是、我問過民航處長，我亦都問過林天福總裁，我啲飛機而家想翻嚟翻唔到，佢話唔係，我哋歡迎佢哋翻嚟。即係個問題，當你隻飛機飛翻嚟嘅時間，你要係有一啲工種係要外判俾一啲服務供應商，佢哋都冇人手，佢哋話你飛嚟冇用，我都冇人幫你做 check in， 我冇人幫你運行你，咁所以喺呢個 summer schedule 呢個過去呢段夏季時間，包括而家呢段時間，有好多航班就飛唔到嚟咯。咁點解啲機票咁貴呢？你都唔夠機位。啲飛機好少機位，咁變咗咪迎到而家係夏季遇到嘅問題咯。好啦，咁政府而家接受到一個現實，喂，真係各行各業 都需要外嚟嘅勞動力去幫助發展經濟。再唔係咁發展經濟嘅話，香港的經濟你用乜嘢嚟支撐經濟呢？你連航空工業啲飛機都唔飛嚟啦。我想講俾你聽，我代理嘅航空公司而家一個星期15班飛入內地，唔飛嚟香港。香港一班都冇飛嚟啊，一班都唔飛嚟。你香港而家嗰個出口轉口已經走下坡。你仲有乜嘢？有乜嘢可以揾到錢俾香港呢？咁你香港未來的經濟出路係點咧？唔靠航空業，唔希望多啲航班飛入嚟，點搞呢？所以而家引入內外勞，希望輸入多啲有經驗嘅人咧去做呢個工呢種工種，而從而希望多啲航空公司喺內地。唔好去曬內地啦，分翻啲飛機飛翻嚟香港。咁你香港先至可以再有希望有機會保持翻一個國際嘅城市，又或者一個航空樞紐。以前有啲人內地人坐想辦法嚟香港坐飛機去歐洲，咁啊而家調翻轉啦，佢哋喺內地直接坐飛機歐洲都唔經嚟香港。咁你將來啊，你講十月再遲幾個月，你越遲就越衰。咁你遲啲運力返嚟，到時啲冇客嘅人啲習慣咗內地走。 明白嘅，葉慶玲。咁葉慶玲，咁我哋嘉賓主持嘅潘永祥呢都有問題想問下你。 啊，葉慶玲啊，我想問呢，當然頭先講到話，因為嗰啲航班嘅缺乏啦，咁所以變咗啲票價就會貴啦，咁需求嘅問題啦。咁就你嘅經驗呢，除咗話航班嗰啲機票貴呢，你有冇試過，即係有冇統計，比如話係有冇啲旅行團呢，即係其實好多游客佢根本系想参加嘅，但因为你 book 唔到机票，即系所以咧成团唔到嘅咧，即系呢个状况系严严重嘅吓， 非常之严重啊！ 系 你嗰个香港嗰个机场咧开放翻俾啲航空公司、国际航空公司飞翻入嚟香港，当时系好多航空公司，尤其是啲二三线航空公司系想飞翻入嚟嘅。嗯，但是當你人手不夠，你提供不到個服務，人哋飛不到入嚟，咁啊停咧，一停就不是停一個月㗎，要停一個季度啊。 嗯， 季度咧要等到 winter 冬季嘅 schedule 十月咯。所以點解咧？林天福總裁話希望十月到可以多翻啲航空公司飛翻入嚟咯。航空公司係做生意啊嘛，你有咁嘅需求，啲客咪會啲飛機咪肯飛入嚟咯。都冇需求，啲飛機飛入嚟都冇用㗎。你問我？啲旅行團點攞到旅行團啫？你而家散客攞機位都唔夠位俾人哋，仲點批啲旅行團位俾你？你冇旅行團位批俾你，你做旅行團呢啲香港市民想參加個旅行團為乜嘢啫？旅行團個價錢一定係便宜過你自己去噶嘛，慳好多錢，同埋有啲地方係必須要參加旅行團係方便得多，你冇機位提供。 我明白啊，葉慶玲。咁啊，葉慶玲啊，明嘅。咁好似而家你自己個航空公司咁樣啊。咁其實如果你個公司係需要嚟緊係輸入幾多外勞先至即係滿足到你嚟緊即係冬季嗰、那個即係加開航班啊，或者即係種種需求咧？ 我哋間航空公司，我代理嘅咧係一間國營嘅航空公司，所以咧就唔係一個問題。佢唔夠飛機師，唔夠。空中服務員唔夠人手，夠嘅可以飛翻嚟。但係嚟到香港，你香港嘅服務供應商你係唔夠啊嘛。全香港得個5間公司提供服務，有2間主力就做翻自己嗰2間航空公司嘅服務 check in 啊等等，剩翻3間係接待呢扎我哋呢隊航空公司嘅。嗰3間佢哋都請唔到人。喺問題佢哋請唔到人，佢話你俾多3倍錢我都冇辦法做你生意，因為冇人做啊！好多人移民走咗，好多人轉咗行，3年幾啲人都冇留喺度，我點樣有人服務呢？仲要我明白我哋嘅工種行業咧，唔係好似有啲行業咁，你訓練佢1、2日、3、4日、1個禮拜，佢可以即刻就位啊嘛！你而家喺機場度就面對嗰啲。工作佢係要長年累月有經驗做開，佢先至要把握得到、掌握到噶嘛。所以呢個輸入呢個外來嘅勞動力咧，都係要請一啲有經驗嘅。咁呢啲有經驗嘅人，佢喺內地或者喺東南亞佢做開。 佢點解要嚟呢？哎，香港人工高過佢當地，條件環境好過佢，冇會入嚟咯。咁而家請唔請到都未知嘅。咁啊，就而家起碼行出第一步，肯接受現實，就係真係冇人提供一個外嚟嘅勞動力，係做唔到呢個工作，冇人提供服務，你點做啫？包括你酒店都係噶。我聽講話總經理都入去執房，都冇人執房。 咁啊，葉平玲，即係如果真係加到即係人手啦，咁其實你預計即係有啲即係比較即係啲機票，其實個價格會有幾多幅度嘅回落咧？即係嚟緊個即係聖誕嗰個檔期。 我哋主要睇下邊條航線， 例如啲日本航線啊，你認為會點樣咧？ 越多。航空公司飞同一条航线，佢有竞争底下个票价咪会降低咯。如果佢冇竞争嘅，即系都唔需要竞争嘅，哇大把客嘅，佢都唔够供应，佢咪票价咪会高唔会调低咯？ 好，咁啊，多谢叶平玲嘅电话，咁啊，多谢你嘅电话，咁我哋先听一节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他说希望布林肯这次访华能够为稳定中美关系多发挥积极作用。习近平提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同埋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与布林肯进行咗长时间会谈，总体上双方会谈坦诚深入，中方表明咗立场。习近平又话，双方同意共同落实好佢同美国总统拜登喺巴厘岛会晤时候达成嘅共识，双方喺一啲具体问题上亦都取得进展，达成咗共识。习近平强调，国与国交往总要相互尊重，以诚相待。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三月至五月失业率维持3%，就业不足率维持在1.2%。与消费及旅游相关行业，包括零售、住宿和膳食服务业的失业率维持不变。住宿服务业的失业率下跌0.4%至3.5%。一些行业的失业率亦都下跌，尤其是建造业、批发业、人类保健活动业以及社会工作活动业，其余行业的失业率普遍是仍然处于低水平。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随着经济复苏，劳工市场继续改善，预料劳工市场应该会在未来几个月进一步改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早前入禀司法复核，要求推翻国安法指定裁判官罗德全批出手令，授权国安处检取他两部手机内资料的决定，但是先后被原讼庭和上诉庭驳回。黎智英申请上诉至终审法院，上诉庭今日颁布书面判词拒绝申请。黎智英认为他被警方检取的两部手机内有部分内容属于新闻材料。根據國安法，裁判官可發出手令，授權搜查和檢取指明證據。上訴庭去年裁定指明證據涵蓋新聞材料，重申新聞材料所獲的保護並非絕對，新聞材料並非免受任何刑事罪行調查所涉的搜查和檢取。消防处处长杨恩健表示，会放宽消防队长的入职视力要求，戴眼镜的人士都可以申请。至于在前线工作的消防员，处方亦都正是检讨相关的视力要求。杨恩健接受报章访问的时候说，目前欠缺110名队长，他们需要学位学历。

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咁啊！我哋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依家我哋係傾緊咧行業輸入外勞嘅計劃嘅。咁啊，潘永祥咁啊，有聽眾想發表意見啊，不如我哋聽一聽聽眾咧，林先生嘅電話。林先生你好， 係林先生你好， 你好啊，阿李生啊，潘生 係林生有咩意見呢？ 係咁就航空業嗰度咧，如果佢如果係非技術工人咁輸入外勞，我覺得係冇問題嘅。但係如果係技術工人嘅技術人員嘅話咧，我覺得係用翻本地人會好啲咯，因為安全第一嘅話，即係如果佢安全做得唔好，即係譬如舉個例，如果佢國泰日日整單空難出嚟，咁真係大件事啦。因為安全考量係最重要嘅，咁安全第一咧，我覺得係真係呢個係唔可以即係有商量嘅餘地咯。 明白啊，林生，林生係從事咩行業嘅？介唔介意講下？ 嚇，我而家就係客戶服務。 是不是都是航空業的？ 我覺得是航空業呢，這個安全第一是非常重要的。 嗯嗯，好好，咁啊，多謝林生的意見先嚇，多謝林生。咁啊，林生啊，關注到即係輸入外勞，如果係航空業係牽涉到一啲即係技術人員，咁佢哋就希望就即係資方係要關注嗰個安全啊，即係呢啲即係技術人員啊嘅安全意識，但係我哋相信佢都會有一定嘅安全意識同埋嗰個技能先要係輸入嘅，係啦。咁啊，阿潘永祥，咁其實咧即係講緊行業輸入外勞啦。咁頭先我哋有提到即係兩個行業啦，兩大行業啦，即係建造業同埋運輸業。咁運輸業又包咗航空業同埋公共小巴客車業啦。咁頭先我哋即係新聞前，我哋傾緊個航空業嗰個輸入外勞嘅問題咧，其實就會牽涉到埋嗰個旅遊業嘅，係啦。咁所以上星期政府宣布咗即係呢兩個行業係可以輸入外勞嘅計劃之後咧，咁其實另一個即係同旅遊業相關嘅行業咧，就是、酒店業咧，其實都有即係都有即係有個呼聲。都希望可以輸入外勞喎，係啦，因為睇翻啲背景，其實咧，即係而家酒店業咧，即係都似乎就佢哋自己即係啲聯會啦，即係嗰個啲會員咧，都即係反映啦，佢哋都爭緊人手。咁啊，如果佢哋爭緊人手，都爭緊成即係即係如果可以輸入到多9000個人手咧，咁其實佢哋就話啊，嚟緊就可以即係應付到即係暑假啊，同埋跟住嚟緊啲假期嘅即係酒店嘅生意啦，如果唔係就可能啲房都開唔到咁多啦。咁啊，所以酒店業都係一個即係輸入外勞都係一個需求嘅行業啦。咁我哋不如請嘉賓咧，就同佢傾一傾先。咁我哋請嚟崔定邦，咁佢係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你好， 崔定邦你好， 好啊，兩位好啊，下午好，大家 係啊。咁我哋而家就講緊即係酒店業輸入外勞嗰個問題啦。咁其實如果就你嗰方面嗰、那個即係認識咧，其實而家即係酒店業嗰個輸入外勞，其實即係。咁因為唔喺今次公布嗰個即係計劃當中啦，咁其實點算呢？即係你哋而家爭緊人喎，咁點算呢？ O、okay, K， 好，我講下少少個狀況。因為我就咧即係管理一間小型嘅酒店啦，咁樣當然我唔能夠代表曬咧成個行業去講嘅狀況啦。咁但係較早前啦，我哋嘅立法會代表咁同埋咧我哋嘅業界代表啦，都有咧出嚟同大家講過就話咧其實我哋仍然咧即係酒店業啦，不管係大嘅酒店又好，小嘅酒店都好啦，大家都係缺乏人手噶啦，特別係缺少咗好多。一啲執房嘅人員啦，咁樣，咁所以呢個咧真係直接影響緊咧酒店個運作啦。咁所以咧，即係業界當然係希望可以咧適度咁樣咧，係可以咧輸入啲勞工去補充啦。係， 崔定邦啊，即係頭先講話，即係執房嗰度就即係好短缺啦。咁其實知唔知咩原因咧？即係似乎嗱，你執房呢啲就嗰、那個技術性就通常都係低啲啦，咁容易喺本地嘅勞工補充都得噶。咁但係咩原因？點解即係吸引唔到香港本地市民去做呢啲咁嘅工作呢？ O K， 嗱，我諗兩個狀況啦，因為較早前疫情啦，疫情都令咧即係其實咧整個旅遊業，不管係航空公司又好，跨境即係巴士公司又好，旅行社以至酒店啦，大家咧都即係。身受重傷啊！咁我哋好多員工，因為咁冇生意，冇生意就冇辦法。咁我哋好多即係員工都流失咗去其他嘅工種嗰度啦，咁樣。咁好啦，咁咧其實而家整體，因為香港係各行各業，我哋出現咗一個咧結構性咧係即係缺乏人手，不管嗰個可能係一個咧好高知識、高知識型嘅，可能係一啲技術人員又好，以至可能係一啲咧即係中級嘅職員，可能係啲服務人員又好，以至你話去到一啲低技術嘅勞工咧，我哋都係 結構性咁樣缺乏嘅，而家係咁，所以咧導致到今時咧特別一啲可能執房嘅工作啦，咁當然嗰個工作係比較辛苦一點嘅咁樣，咁所以咧都係咧比較咧係難請到人啦，即係缺乏人手咯，係。 咁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依家我哋系倾紧咧，酒店业输入外劳嘅问题嘅。咁如果你系对呢个话题有兴趣咧，欢迎打嚟我哋热线咧18723111倾下嘅。咁崔定邦，咁头先即系听你咁讲啦，我哋即系我自己都系好即系有个关心就是、啊，咁你个小型酒店咁而家争人手咁点算咧？其实即系你哋即系个运作上高，其实你点样去挨呢一个状况啊？ 好嘅，我哋就好少少，因为我哋自己管理嘅酒店咧，嗰、那个房间数目就唔系话太多，咁所以咧，我哋都系缺人手噶啦，但系我哋都可以叫掹掹紧，叫做应付到啦，或者我哋会采取一啲措施啦，咁可能过去我哋每日都会咧去帮客人执房啊、整理房间啊咁样，咁但系我哋都咧即系同客人讲，如果可能有啲客人咧佢住可能系两晚或者三晚嘅话咧，我哋都会同客人沟通一下，例如我哋可能隔日先执一次房啊，咁样如果佢有需要补充一啲物资嘅，咁佢随时联络我哋咧前台，我哋就再安排人员去送去俾佢，就从而将嗰个咧即系工作量减低咯。系 啊，崔定邦啊，即系头先讲话，即系如果系住两三晚咁样，咁可唔可以即系唔需要每晚执咧？咁样执房咧？咁其实你有冇话，比如有啲折扣啊？優惠俾佢，等佢鼓勵佢，即係多啲人咧，即係覺得啊，反正我都係住一兩晚，咁嗰啲床單都係自己瞓開嘅啫，又唔係話其他客人用過咁樣，咁從而即係令到即係唔會需要日日去執房咁樣咧。 我諗咧，我哋咧去過去啦，咁咧每一日去執個房間，或者我舉一個例子，我自己去外國旅行啦，我以前我喺台北有一間常住嘅酒店嘅，我覺得佢嗰個服務咧，即係好好嘅。例如可能我出咗去食晚飯啦，咁可能我晏晝翻個酒店嘅時候，可能我稍微休息過啦，咁咧即係我瞓過即係張牀啦，咁咧咁瞓完之後，梗係就咁就行咗去啦，食飯啦咁樣。但係翻到嚟會發覺啊，佢幫我執過嚟，甚至可能佢幫我咧，即係加一啲即係生果啊，可能擺張即係 postcard 即係問候下咁樣。呢、這個對於其實酒店咧係一個講求服務嘅地方嚟嘅咁樣。我哋都希望個客人咧即係個感受咧係好。呢、這個係我哋整體香港嗰個形象咯，整體個服務業嗰個質素。你話其實而家我哋冇辦法，我哋先至話褪一步。咁咧，不如我哋隔日執房啊，咁樣，但唔能夠咁樣咧，即係長期落去咯。客人會比較啊，但係可能客人話我其他地方，仍然嗰個咧服務嗰個質素係好高啊，咁樣。 收到啊，崔定邦， 大家會比較呢、這個唔係一個咧長遠解決問題嘅方法咯，係。 係明白嘅，崔定邦。咁其實話講翻，其實即係你哋酒店業啊，咁其實都同旅遊業係相關啦。咁其實講緊即係如果行業輸入外勞咧，亦都即係今次政府講嗰個計劃都包括咗嗰個公共小巴客車業啊。咁其實即係就你嘅即係經驗咧，或者個了解咧，其實旅遊巴方面係點咧？因為有時即係旅行團啊，即係例如話會即係租酒店都會即係用旅遊巴，即係嚟到去即係做交通嘅工具噶嘛。咁呢方面你自己即係有咩觀察到即係？佢哋嗰個人手啊，係咪真係好亦都好嚴重咧？如果唔係，都唔需要話要輸入嗰個外勞。 係啊，我諗可能收音機聽緊旁邊，可能有一啲都係揸車嘅朋友，不管係揸專線小巴、公共小巴，甚至旅遊巴、的士都好。咁我哋成個交通業，我將個範圍收窄翻去到我自己旅遊嗰部分啦。咁每一個旅行團都會用到旅遊巴啦。嗱，因為我哋其實而家喺年中啦，咁咧我哋暫時咧未係一個咧旅遊嘅旺季。傳統地我哋嘅旅遊旺季喺我哋下半年嘅較後時間，可能九月、十月一路去到年底啊，甚至跨年嘅時候咧，就係我哋嘅黃金檔期啦。咁樣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即係我哋面對緊咧，我哋仍然有咧，即係大家聽過旅遊巴墳場啦。咁咧，我哋即係旅遊巴，我哋過去幾年啦，我哋有啲停運咗嘅巴士就泊咗落去，政府好幫我哋手撥地俾我啦，咁樣撥地俾我哋業界啦。好啦，但我哋而家仍然有幾百部巴士咧，就擺咗喺旅遊巴墳場入邊嘅。咁其中一個原因當然即係暫時我哋喺呢個復甦階段，我哋未有咁多客。但我哋預示到咧，其實今年嘅較後期，甚至明年咯，咁咧我哋個旅客會陸續翻嚟噶啦，咁樣我哋嘅團隊嘅數目咧，一定係會再繼續增加嘅，咁樣咁好啦。但因為我哋而家好嚴重缺乏咧旅遊巴， 即係旅遊巴司機。咁所以咧，導致到有陣時咧，其實較早前都可能出現過啦，有啲團大型團隊到港咯。其實去揾足夠嘅旅遊巴，即係去接待客人咧，嗱、這個就真係冇得再褪噶啦。每一個旅行團佢真係需要一部巴士載佢去一啲景點，這個好必須噶啦咁樣。咁但我哋都冇未必有足夠啊，或者咁多數目嘅旅遊巴，或者成日要求個司機，你唔好休息啊咁樣咧，你幫手開多啲啊咁樣。咁呢、這個。是一个好唔健康嘅状况咯，我自己即系嘅理解啦，我自己嘅观察啦，喺我哋特别系接待旅行团嘅巴士入边啦，我哋其实大概有1500部嘅，我相信最少咧，我哋咧缺乏咗嘅司机咧系超过咧就系600位到700位呢个水平咯，系暂时系缺呢个数目咯，咁所以咧我哋真系呢个系冇办法，因为整个交通行业都系缺乏司机啦。我今日可能再出高啲人工，可能喺專利巴士度搶司機咁樣，真係我哋搶到啲專利巴士嘅司機，但最後結果就係咧，其實專利巴士嗰邊咧，佢就開少咗班次啦，大家放工咪等耐啲咯，等巴士咁樣。咁所以個情況就係你搶我嘅司機，我又去走去搶你嘅司機，即係個情況即係相當即係好唔理想咯。呢個係 咁啊，多謝曬崔定邦嘅電話。咁啊，崔定邦咧係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咁啊，我哋先休息一陣。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又解答听众嘅问题啦。今日咧系一个 grammar 嘅问题。有听众问萧叔叔 wish 呢个字，我喺句子里面应该点样配其他字呢？因为好似个句子通常有少少奇怪。譬如我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祝你圣诞快乐啦。嗱 ，wish 系一个动词啦 ，wish 咧我后面跟系一个名词 ，I wish somebody something。OK，wish somebody something，wish 一个人一啲嘢就得噶啦，就唔使 wish somebody have something 都唔需要咁样嘅。譬如我话我希望你有一个开心嘅生日啦，咁 I wish you a happy birthday。I wish you a happy birthday。 又是见到了 I wish 跟住 someone 一个人跟住一件事一件物件 OK I wish you all the best for example 亦都是这样，那希望解到听众的问题了，今天就到这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Seal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咁我哋依家系傾緊咧輸入外勞嘅話題嘅。咁啊潘永祥，咁啊睇翻資料啦。咁啊其實上星期咧政府即係宣布嘅即係輸入外勞計劃咧，除咗頭先我哋提到兩個行業會輸入外勞即係嘅計劃之外，亦都包括咗咧即係去優化現行嗰個補充勞工計劃嘅。咁啊容許咧26個即係職位咧，即係一啲非技術啊低技術嘅職位咧，例如係即係售貨員、侍應啊，可以就輸入外勞嘅。咁呢一方面其實如果對於即係嗰個即係勞顧會啦，即係因為呢啲事件都係要同勞顧會有個諮詢咧，有個即係商談啦。咁其實即係有機會啲勞方就會唔滿意啊，即係會唔會係即係呢啲啊？點解呢啲低技術都要輸入咧？咁其實香港都有好多即係人手係可以去即係翻工噶咁樣。咁你又點睇咧？啊，潘永祥。 當然啦，即係勞方嗰方面就話，即係緊係邊啲工種先需要輸入外勞咧？係短缺咧咁樣。咁可能。我相信咧，即係勞方你都想知道，即係有諮詢，包括譬如話，你有冇啲實質嘅數據咧咁樣。如果你俾啲數據我嗰陣時候咧，咁我喺開會嗰陣時候，我可唔可以即係就算嗰啲數據咧作咗啲質疑咧，甚至可能要即係政府或者勞方，即係係咪各資方係咪可以提供進一步嘅解説咧咁樣？咁所以好多時勞方咧好多時都話希望咧真係有個會議。即係大家傾完之後咧，作出一個決定，咁然後咧先有一個政策而出台嘅。 咁似乎而家咧，即係好多不滿，即係勞方不滿咧，就話係咪點解即係唔跟以往咧嘅做法咧？係咪即係又唔開會，又唔諮詢住，咁又嗰、那個政策出咗台，咁勞方先知道咧？咁係咪對地即係勞方唔係咁尊重咧？咁樣 咁其實政府今日就同勞顧會咧就開會嘅，咁啊諮詢佢哋意見啦。咁有勞方代表咧，其實開會開到中途咧就離場嘅，咁佢哋係不滿嘅。咁啊，不如我哋就請嚟即係勞顧會嘅一啲代表去傾一傾，睇下究竟今日開會發生啲咩事啦。咁我哋請嚟咧譚金蓮，佢係勞聯嘅副主席，亦都係勞顧會嘅僱員代表嘅。阿譚金蓮你好， 譚金蓮你好。 系，大家好，主持人好。 系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其实今日咧，即系开会咧，即系政府同劳顾会开会啦。咁其实个开会情况系即系咩情况咧？即系因为我哋睇报道就话啊，劳方就不满，即系政府似乎喺啲计划上高咧，就事前喺公布之前咧就冇咨询，即系劳方委员嘅意见咁样。其实即系个情况系点样？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 其實咧係喺我哋復常嘅呢幾個月咧，有好多關於輸入外勞嘅政策醖釀。咁但係咧無論係一啲即係吹風啦，一啲某啲消息啦，定係真係到政府開記者會公布咧，其實呢啲咁重大嘅即係人手短缺、勞工政策咧，其實我哋都冇召開勞顧會去即係有一個協商嘅過程之下先產生呢啲政策。咁我哋其實咧就其實喺院舍計劃嘅時候，即係舊年年底啦，至到今年年初一月份，我哋都反映過，其實如果真係一啲短期嘅人手需要喺復常之下咧，人力資源出現錯配，未必即刻請翻人咧，短期嘅情況，我哋係願意去支持業界用一啲即係特別嘅方式或者係譬如一啲外勞嘅審批啊，或者係有一個有一個有期限嘅外勞政策咧，去幫助業界去舒緩呢啲問題。但係就希望係一個有商有量啦，同埋勞資官三方嗰、那個即係意見或者困難都反映到嘅一個協商啦。但係我哋見到嘅無論係建造業嗰個啦計劃啦，定係即係運輸嗰兩個計劃啦，咁同埋咧補充勞工嗰個計劃，嗰、那個優化計劃啦，其實都暫時未有呢個協商嘅過程，咁基本上都係有一個方案之後就有記者會公布啦，然後咧喺我哋今日先至係即係過去呢半年裡面呢幾個方案第一次正式開會，咁某程度上就係令到即係僱員一啲可能。佢都係面對復常噶嘛，有好多僱員呢幾個月都係慢慢恢復翻佢嘅工時啊，或者係真係揾到一份正職。咁啱啱先有啲工作係用減底薪嘅方法嚟請做翻招聘。我哋見到譬如一個14000嘅機場嘅客戶服務員，底薪14000嘅，用11000嚟請，而且唔係獨一單獨嘅個案啦。我哋見到其他嘅工會啊，或者其他聯會都收到呢啲即係資訊。咁我發現其實嗰個招聘嘅氣氛本身就唔好嘅，會用呢啲方法做招聘，減人工嘅方法做招聘。咁當請唔到人嘅時候咧，大家就有啲業界出嚟話：，輸入外勞啦！咁啊，政府覺得好有壓力，咁然後就推出一啲即係輸入外勞嘅計劃。咁有好多我哋啲員工原來係工時又長咗啊，底薪又少咗啊，然後面對復常嘅時候，萬一有輸入外勞，到底政府嘅政策有啲咩補底，幫到呢班僱員真係還保留到佢嘅工作機會之餘咧，亦都係改善到佢工作嗰個待遇咧。其實僱員聽唔到，亦都冇機會反映。我哋覺得呢個做法係唔好嘅，咁所以勞顧會嘅平台，我哋希望政府係即係尊重，真係喺政策協商嘅過程係有即係勞顧會嗰個參與嘅角色啦。咁所以就今日呢個會議，既然係第一次先講咧，我哋就即係表達我哋嘅不滿，咁我哋係中途離場，即係話翻俾政府聽。如果係譬如檢討勞工計嗰、那個補充勞工計劃， 明白嘅啊，譚金蓮。咁尤其是因為即係阿潘永祥都想問下，即係其實你即係離場，因為其實個計劃其實上星期都講咗，咁點解今日即係開會先話要離場咧？咁啊，同埋潘永祥，你有即係都有其他問題想問下？ 譚金蓮啊，即係聽你咁講咧，即係話喺即係以往咧就係有協商嘅，即係話傾完啦，咁你又可以表達你意見，咁然後先推出個政策，係咪即係話以前就咁樣，而家就改咗啊？ 係即係據我哋了解，過往歷屆勞顧會咧，其實好多重大勞工政策咧，都真係三方協商，叫勞資官各自咧都即係可以將自己即係考慮嗰啲問題啊，或者係即係嗰啲困難攞出嚟。咁嗰個政策其實係有反映咗三方面最大公約數，咁就攞個方案出嚟啦。咁樣嘅，又但係而家我哋見到好幾個外勞嘅特別計劃啦，甚至而家補充勞工計劃。都是有啲先公布后諮詢，但其实呢諮詢嘅时候呢已经差唔多要推行啦，好似特别计划咁七月份要推行啦。咁其实我哋諮詢係变咗机会，咁嗰个協商嘅参与程度係好低嘅。 啊唐金明，咁我明白嘅，即係你希望多啲諮詢啦咁啦。咁但係你今日开会呢，即係你头先都讲咗好一连串嘅質疑啦咁啦。咁但係如果你咁樣離場，咁咪變咗你頭先講嘅質疑呢就冇辦法可以表達，亦都即係喺顧方或者政府冇辦法去解答你個問題啦。 係，我哋其實呢就係、是、即係雖然政府冇開會啦，不過呢就最即係我哋只能夠隔空同政府，即係過呢幾個月就係講我哋嘅要求。咁我哋喺媒體啊，或者同工會啊， 好啊，譚金蓮，咁啊呢個問題我哋有機會咧可以再繼續傾嘅。咁多謝今日譚金蓮嘅電話。咁我哋先聽一次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 mini 提提大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有宗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之后再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去到卫理道，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排到去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龙尾小辉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潘永祥。 好，翻嚟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咁啊，潘永祥， 系 呢一次我哋又转个话题啦，咁啊会倾下咧在校课后托管服务嘅试行计划，咁啊。个背景就系咧，上星期五咧，咁啊扶贫委员会就通过咗，透过关爱基金咧，就拨款9900万咧，就会喺新学年咧喺小学推行为期一年嘅在校课后托管服务嘅试行计划嘅。咁其实呢个计划咧，主要系即系会有大概估计有3000个基层学童系会受惠啦。咁即系个做法就系喺个学校嗰度，咁就会提供嗰个托管嘅场地啦。咁啊，營運方面就會由一啲非政府嘅機構去營運嘅。咁啊，依家就會有大約50间學校去參與計劃啊。咁啊，如果符合資格嘅基層家庭咧，就可以免費嘅。咁即係呢一個即係措施或者呢個計劃咧，個好處之一咧，其實就可以即係釋放到一啲咧基層嘅一啲婦女咧，即係因為佢哋要照顧家庭同埋細蚊仔咧，即係如果可以有托管服務嘅，咁佢哋就有機會釋放到佢哋噶。勞動力去揾工，咁所以都一個即係幫到佢哋一個經濟嘅一個即係措施嚟嘅。 的確嘅係嘅，即係因為我哋而家都話勞工短缺啦，咁即係各行各業都要需要人手啦。咁如果你話即係依個變咗一箭雙雕啦，即係話一來咧可以幫助到一啲婦女啊、啲父母啊咁樣，咁啊即係有啲託管嘅服務，咁二來咧又可以咧即係佢有啲就業機會。咁除咗可以幫到家庭之外咧，亦都可以幫到個社會咧，即係提供多啲勞動力咁樣嚇。 嗯，咁啊呢個計劃本身因為牽涉到嘅持份者又包括個學校要提供場地啦，咁有非政府機構去申請去做營運啦。咁我哋嘅關注點都會係啦。咁學校方面啊，應該會如果參加嘅話，佢執行方面點樣配合咧？因為嗱，講緊話如果學校即係啲學生，即係啲學童，如果係喺翻間學校度留到夜晚，可能係。6点啊，7点啊，咁样咁，其实学校都系要有翻啲人手喺度要配合噶嘛，即系要有校工， 系啊， 系嘛，咁啊要帮手，即系支援住啲 非政府機構去營運啦。咁另外，如果非政府機構去營運嗰陣，其實佢哋又需要做啲乜嘢先可以申請到嗰個營運咧？咁樣咁另外個即係有啲關注團體就會擔心啦，即係嗰個夠唔夠人手啊？咁因為呢個係一個新嘅服務啦，咁啲機構嘅人手係點樣去安排嚟到去應付到即係服務咧？因為頭先我提到有3000個學童喺嚟緊呢個新學年會受惠啊嘛，咁喺有50間學校參與。咁啊，頭先我哋都有傾過下，即係啊，咁除咗除條數，咁可能你一間學校都有成，可能平均有成60個學童喺度喎，咁你點樣去托管佢哋咧？即係咁呢個都係一個關注點嚟嘅。 係啊，嗱，當然啦，托管嗰度有人手啦，因為如果你話60個，咁如果你每個人照顧即係5至8，咁你都要大約係10個人啦。咁同埋呢十個人咧，即係佢係個背景係點咧？即係嗰個資歷係點咧？即係除咗話同佢做功課托管，咁仲會唔會有啲課餘嘅活動咧？咁樣咁同埋佢嗰個篩選呢啲人手係點去佢個背景個資格點咧？咁呢個都係要即係一男子去考慮咁 啊。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觀眾咧，聽眾咧，依家我哋係傾緊咧在校課後托管服務試行計劃嘅。咁啊，如果你係一啲基層嘅家長嚇，即係覺得呢一個計劃係有咩嘅意見咧，歡迎打嚟我哋嘅熱線咧1872311。咁啊，潘永祥頭先係提到話，即係呢啲託管服務即係課後託管啦。咁即係唔係淨係託管噶嘛？咁即係佢裏面包括啲咩嘅支援服務咧？咁因為有啲即係關注團體就會提出啊，係咪除咗功課輔導咁，可能會有其他啲興趣班啊？咁其實等個學童嗰、那個即係喺學校即係託管嘅時間咧，佢嗰個發展會再好啲啦。咁呢方面咧，究竟個執行點樣咧？咁啊，聽眾有意見歡迎打嚟我哋1872311傾下啦。咁啊，而家我哋先請下嘉賓同佢傾下先，好唔好啊？咁我哋請阿余秀珠，佢系扶贫委员会嘅委员，亦都系香港单亲协会总干事。你好啊，余秀珠。 余秀珠你好。 系你哋好啊，各位听众好啊。 系啊，余秀珠啊，我哋都想咧，即系了解一下咧，其实而家即系嚟紧呢个新学年咧，即系推行呢、這、一个在校课后托管服务嘅试行计划咧，其实嗰个细节咧，我哋都想了解多一啲。其实系边一啲即系嗰个。家庭咧，基層家庭係可以即係受惠到呢一個即係計劃咧。 其實好細節嘅嘢咧，仲未出到嚟嘅，因為社署而家仲喺度做緊一啲嘅計劃，只不過大浪咧已經有啦，方向有啦，喺扶貧會咧通過咧，亦都有咗一個總金額，即係資助金額都通過咗啦。咁其實呢一個計劃咧，喺十幾年前嘅。呢社區投資共享基金簡稱 CIIF 啦，入面有一個類似嘅計劃咧，就好成功嘅。那個計劃叫非常課託，非常課託。咁嗰度做咩咧？就當時有一個地區嘅婦女會啊，佢哋就申請咗向 CIIF 申請一筆錢，請咗個社工，就係、是、同一間小學合作咧，就係、是、派佢哋揾翻嚟嘅一啲招募翻嚟嘅一啲家庭主婦。培訓咗嗰啲家庭主婦就入去學校入面幫手睇返嗰啲呢父母未得閒嚟湊放學嘅嗰啲學童。咁即係學校呢淨係俾幾個課室出嚟。功課輔導呢佢哋係約咗嶺南大學啲大學生呢過嚟做功課輔導導師。所以學校呢就不需要出老師嘅。佢哋淨係要出一位校工去鎖門嘅啫。因為嗰啲托管姨姨啦，我哋叫嗰啲家庭主婦咧，佢哋係被訓練到咧，係連晚飯都煮埋俾啲小朋友食。咁佢哋可以教咩咧？就最初個個咩都唔識，咁啊社工同佢哋咧就俾啲培訓佢哋教佢哋咧，同啲細路仔，譬如學下摺紙啊，教啲細路仔摺紙啦，揾下啲猜謎啊，揾下啲咩嚟同佢哋響，即係分唔同嘅時間段，同唔同嘅小組咧做各種唔同嘅活動啦。即係佢啲細路仔除咗有大學生同佢哋做功課輔導咧，有咁多姨姨咧同佢哋一齊進行各種唔同嘅活動嘅。 咁啊，余秀珠啊，即係頭先你提到即係話之前即係嗰個計劃啦，咁即係話嚟緊新學年咧，嗰、那個計劃應該係咪都係會即係參考呢一個模式去即係？ 我哋就期望，因為早幾個月咧，我就同阿孫局長咧去推咗呢個計劃，孫局長就好有興趣，咁亦都孫局長同阿蔡局長咧就傾啦。在學校入面做，咁原來係過去有成功例子嘅喎，咁所以好快咧，兩個局咧就攞咗出嚟，然之後就前日喺扶貧會，我哋大家都舉手舉腳贊成， 就通過咗啦。 嗯，咁所以嚟緊嗰個試行計劃就會參考頭先你提嗰、那個即係之前嘅一個模式咁樣去營運啦，係咪？ 因為呢個推出咧，由社會福利署嗰度可能將來，我唔知係通過招標啊，定通過去點樣方式令到啲地區團體或者 NGO 可以去營運啦。我希望佢哋都可以知道呢個故事，知道佢哋過去係點樣成功，連啲學校校長主任都讚不絕口嘅。 嗯。 啊，余秀珠啊，如果聽你咁講咧，即係頭先講個計劃咧，即係似乎係即係幾好啦。咁我想知道，即係過往咧，知唔知道有冇其他學校啊，或者係總共有幾多呢啲咁嘅學生咧，可以通過呢、這個即係計劃咧，可以留喺學校有人去照顧佢嘅咧？ 嗱，我離開咗 CIF 之後咧，聽講又有一個類似嘅計劃，都係響元朗區嗰度進行咗嘅。呢啲可以揾翻政府嗰啲資料了解翻咯。營運嗰啲嘅團體都話好成功嘅。咁、只不過嗰時咧就未有機會話兩個局去合作嘅啫。咁今一屆政府咧就好好啦，唔同個局之間咧有橫向溝通，可以一齊合作，咁呢就成功咗啦。 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依家我哋系倾紧咧，在校课后托管服务试行计划嘅，咁有兴趣嘅听众可以打嚟18721倾下。咁啊，余秀珠，其实提到咧，即系因为今次即系个试行计划咧，嗰个预计嗰个受惠嗰个学童受惠嘅名额有3000个，咁其实呢3000个名额其实会点样去即系边啲人先可以符合到呢啲资格咧，即系可以受惠咧？ 嗰日社署就未有好明確講出嚟咧，邊啲團體就係有需要嘅家庭啦，啲細路仔啦。你話叫我去講咧，我梗係話希望係單親家庭優先啦，能夠等個爸爸或者媽媽出去翻工啦，同埋嗰啲雙職家庭都好，個父母都需要出去翻工嘅，係咪都可以俾佢哋啲細路仔喺嗰度托管咧？咁但係3000個名額係我相信係遠遠不足夠嘅，只不過呢個係一個試驗計劃，如果試得成功、試得好咧，希望我擴大到去每一區有需要嘅家庭、有需要嘅學校都可以做呢個服務咯。 啊，余秀珠啊，即係而家睇報道咧，就話即係關愛基金就撥9000万啦。咁如果你除翻即係3000个名額，係咪即係其實即係計算出嚟，係咪即係話每個學童咧係需要嗰個成本係約莫係30000蚊？而呢個30000蚊係咪即係一年嘅數目嚟嘅咧？ 睇落似乎系咁啦，但系好详细嘅社署未攞出嚟讲。 系， 咁啊，余秀珠，另外即系头先提到嗰50间即系参与学校啊，咁其实里边即系大家喺即系父母委员会倾嗰阵有冇提过系系咪平均分咧嗰个名额？即系嗱，如果咁计个简单数嘅就系、是，哦，咁你50间学校，咁咪3000个学童，咪大概每一间学校会即系收到60个即系托管嘅要托管嘅学童咧，系咪咁样计呢条数？ 计算个方式咧就系咁计出嚟嘅，但系我响扶贫会嘅时候，我都俾一啲建议，希望话究竟收几多学生，做几长时间，内容系乜嘢咧？希望由翻个营运团体同当区嘅学校去傾啦，譬如你話限定60个，咁佢收咗59个，你係咪唔俾佢開呢？抑或有啲學校根本唔需要咁多，但有啲學校咧60个都唔夠嘅，咁又點呢？如果有啲學校話我只係收得10个啫，隔離嗰個又係收得20个，咁可唔可以3间学校、4间学校 group 埋一齊喺一間入邊做啊？咁即係由得營運嘅團體同嗰啲學校去傾，係咪會比較即係彈性大啲咧？ 咁但係如果你講話營運嘅團體咧，係咪即係話佢都要招標定點咧？因為同埋佢要即係建議話啊，我想攞幾多個位咧咁樣，否則的話佢同其他學校傾嗰陣時候咧，佢都要知道自己有幾多個位撥到俾佢。比如話啦，佢即係得100个位嘅，咁佢同3间好、4间好，咁佢都係只能夠攞到100个位啫，係嘛？咁佢係咪即係話招標嘅過程已經係決定咗？呢、这、一個團體咧係可以有幾多個資助嘅名額咧？ 其實社署嗰日咧亦都冇講到係用邊種方式去揾嗰啲營運團體嘅、 哦。 但係我哋喺大局嚟講咧，就希望話每一個需要託管嘅細路仔都應該能夠用到呢個服務，所以就唔好太限死我呢個團體只能收100个，我就去揾一間半學校啦。咁即係唔可以咁樣去限定咯。譬如我的團體能夠找到3间学校，呢間有80，嗰間有20，呢間有90，咁係咪可以夾埋一齊，我就可以攞到幾多嘅資源去做呢？ 即系你计人头可以咁计噶嘛，就等嗰啲学校同啲细路仔都可以得到足够嘅资源去做啦。 嗯，明白。咁啊，余秀珠，咁其实话讲翻学校嗰个地区咧，头先因为你提到有一啲即系以往嘅经验咧，即系有啲会可能喺即系新界西北、大西北啦，我哋叫即系屯门啊，即系嗰啲地方啦。咁其实你即系扶贫委员会倾嗰阵咧，其实喺学校嗰个地区有冇都有一个倾向啊？大家倾嗰阵， 社署有啲建议嘅，可能都系参考咗教育局嗰边嘅建议啦，先揾几个区去试办嘅啫。所以呢幾個區咧，就應該係比較集中多啲有需要服務嘅家庭嗰啲區啦，譬如深水埗個觀塘呢啲咁噶啦。咁係咪去到大西北噶咩咧？就我暫時未聽到。 咁即係話而家嗱，我哋聽到就話即係九月咧就可能即係實施啊。咁但係而家距離九月即係都係好短時間喎。咁樣變咗即係你預計政府係咪真係可以？因為過程裏面又有一啲團體去申請運作啦。跟住又要睇下有啲咩學童啦，邊啲學校會申請啦咁樣。咁似乎即係九月，你覺得即係能夠開到呢個計劃嘅機會大唔大呢？ 我估計都大嘅， 係 因為佢能夠計到呢條數嘅話咧，嗰啲營辦嘅團體都會計數啊嘛。佢起碼唔使用自己嘅地方，佢招募嘅係咩人咧？當然有啲人話啊，我要全部都係社工，咁呢個冇可能噶啦。咁你係咪需要全部都係社工？嗰啲學生唔係全部都需要輔導啊嘛。咁上一次我所講嗰個非常課託入面，一個社工只係做統籌嘅啫，其他十幾位家庭主婦佢都可以做到，而且咧係三贏嘅。嗰啲家庭主婦經過咗一年之後，個個都自信大咗，識咗用電腦，識得同人溝通，甚至主持嗰個畢業禮。即係其實係一個三贏嘅局面。我希望呢啲營運團體咧，佢哋可以沿住呢個方向。培訓翻佢哋自己地區嗰啲嘅人士，甚至係譬如話young old 嗰啲啱啱退休嗰啲，好有活力噶。甚至而家佢哋嘅教育程度都已經好好多噶啦。等佢哋可以做一啲呢啲咁嘅課託嘅即係照顧者啊，或者甚至係導師都得噶。 嗯，明白。咁啊，余秀珠，咁其實你自己作為即係都好關注呢一個即係服務嘅發展咧，你有對呢、這個即係？計劃啊，即係如果真係有效之後咧，咁你其實有咩期望？即係話其實希望可以即係幾耐會做翻個檢討？即係咪一年之後就做檢討，定係還是個計劃行半年之後咁就會開始檢討一下，睇下係咪進一步去擴大？同埋如果擴大嘅話咧，希望那個即係受惠嗰個學童嘅數目會唔會都有一定嘅諗法咧？你 我尋日嗰日社署都冇交代呢個檢討時限，但我自己估計咧，如果你話，半年做一次咧，即系一个学期做一次咧，都系合理嘅。睇睇嘅成效点啦，咁会唔会系一年之后咧，亦都有一个结果出到嚟咧？见到有多咗啲家长可以去翻工，咁当然亦都要个市道好啦，要有人肯请佢哋啦，佢哋嘅能力亦都系市面上需要一几方面嘅合作嘅。咁如果系成绩好嘅话咧，咁点解我哋唔扩大咧？好多地方、好多校、好多家庭都需要呢啲服务嘅。 嗯，系。咁另外咧，即系嗱，而家我哋似乎咧好多時候我哋都需要好多義工啦。咁但系我知道而家好多義工咧都做緊一啲唔同嘅服務嘅，即係有啲可能喺度啲天台啊，都係幫啲基層嘅學童啊咁樣去補習啊，或者帶佢哋去即係參加一啲活動啊咁樣。咁你預計即係如果譬如話呢個真係恆常化呢啲咁嘅計劃嘅時候，會唔會有同一方面咧就搶走另一方面嘅義工？咁變咗喺其他嘅義工裏面，即係服務基層裏面又會人手短缺咧？ 其實都冇衝突嘅，因為嗰啲做緊嘅可能佢都係服務緊嗰啲冇訂去嘅細路仔啫嘛。咁咪將佢哋請入嚟呢啲計劃入面，咁嗰啲細路仔又喺一個安全嘅地方，咁咪相得益彰咯。唔會話搶咗生意嘅。但係搶咗可能係嗰啲補習社啊、琴行啊嗰啲生意都唔頂，因為嗰啲係變相嘅托兒所嚟嘅，已經係變相嘅課餘托管服務嘅。咁如果我哋有正規嘅，係應該可以俾到細路仔更加好嘅服務。甚至喺外國有啲地方，譬如澳洲嗰啲聽講啦，佢哋連朝早都做埋嘅。朝早啲父，我唔知佢哋係咪啲翻工翻學嗰啲，即係啲父母啊，翻工之前就將個細路仔擺入去學校。放學夜晚夜啲先去湊，咁佢哋朝一早一晚咧都有呢個課餘託管服務，咁有啲係收費嘅，只不過佢哋收費咧，雙職家庭，譬如話雙職家庭俾4蚊，單親就俾2蚊，即係半價咁解嘅啫。其實佢哋嘅做法咧，就令到所有嘅人都可以翻工， 無論你單親雙親全民就業，咁我哋如果實行呢個計劃喺 在校課餘託管呢，我哋係可以鼓勵到更多嘅家長呢可以安心嚟返工，甚至返工嘅時間可以長啲。咁呢個我都同社署建議咗啦，你唔好限嗰啲學校只能開到六點啦，六點好多人都未放工啊，放工都未去到接，可唔可以佢哋自己傾啊？同營運機構，佢鍾意做到八點九點，學校就允許嘅，甚至係有人煮埋餐飯俾細路仔食嘅，咁點解唔俾佢湊夜啲呢？等啲家長可以多啲時間呢。 咁阿余秀珠頭先呢，即係提到嗰個名額，因為今次嗰個試行計劃呢，就預計都係3000個學童受惠啦。咁其實如果你自己個人希望呢，即係如果個計劃可以再進一步推展呢，其實你覺得個名額係點樣？頭先你提到㗎嘛，其實可以釋放更多婦女嗰個勞動力呢去就業呢，即係幫到經濟之餘，即係都幫到嗰啲基層家庭嘅經濟啦。咁其實你認為應該即係你自己想有幾多名額㗎，即係如果係未来呢啲即系做落去嘅话， 几多家庭需要出去就业咧？我手头上冇咁嘅统计啦。但我知道，就算系单身家庭嘅细路仔咧，几乎占我哋学童嘅1/10啊。咁你谂下，可唔可以有呢个数目满足到咧？呢啲家庭佢哋嘅家长都有机会系需要出去翻工嘅。而家就冇啊，冇咁嘅服务俾到佢哋。 好，咁啊，多谢阿余秀珠嘅电话，咁啊，多谢晒。咁啊，余秀珠咧系扶贫委员会嘅委员，亦都系香港单亲协会嘅总干事。咁啊，潘永祥咁啊，睇到即系阿余秀珠都期望即系嗰个计划可以即系即系有更加大嘅效果啦。咁同埋首先会喺即系深水埗区同埋观塘区即系试行咧，即系如果照佢哋开会嘅倾向嘅话， 系啊，头先。聽阿余秀珠即係話外國啲經驗咧，就話啲家長咧翻工嗰時候都將啲小朋友托管咁啊。咁聽過係嘅，即係而家好多僱主咧，可能都有啲地方俾佢托管。咁不過依啲通常都係啲細啲嘅，即係可能係3歲啊或者5歲以下咁樣。咁如果聽咁講咧，即係似乎佢即係喺除咗小學之外咧，係咪即係幼稚園都可以有呢個計劃咧咁樣？但我知道好多時啲家長咧。有啲幼稚園咧，即係半日制嘅，咁到下晝嗰陣時候，又要接翻去放學咁樣，咁變咗亦都即放唔到嗰啲勞動力出嚟咁樣嚇。 咁同埋照翻之前嘅計劃啦，有一啲事都會揾翻啲家庭主婦去翻做兼職啦，亦都可以幫手托管，亦都係一個可以即係製造就業嘅機會嘅。咁我哋會繼續關注一下呢一個試行計劃嘅推行會係點樣。咁我哋先聽一節新聞。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潘永祥。 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咁啊！潘永祥 系 咁啊！你作為僱主嘅時間咧，有冇請過啲青年即系翻工咧，即系做嘢咧？ 都有嘅，咁虽然我喺大学啦，咁就我哋好多时都会请一啲助理啦，或者研究员啦咁样，咁就好多时咧，佢哋都即系点解会选择即系喺教学方面咧，即系做研究啊，或者啲助理啊咁样，咁就都觉得即系弹性好多啊，即系呢个弹性包括即系嗰个弹性嘅工作时间，即是话啊，如果我夜晚我约咗朋友嘅。咁我咪遲啲翻工咯，即係反正我全日我做夠9個鐘咁樣，包括食飯時間咁樣。咁調翻轉啦，如果我即係有啲情況我要早走嘅，咁嘅時候咁我咪可以早啲翻工咯咁樣嚇。咁所以即係好多時咧都希望有唔同嘅彈性啊。咁就有啲可能話彈性工作地點，即係可唔可以喺屋企做咧咁樣？即係反正我都係做曬我手上工作得啦咁樣嚇。 咁所以呢一节咧，我哋就会倾下咧，即系青年就业嗰个问题啦，嗰个话题啦。咁啊，因为事源咧，青协嘅青年就业网络咧，就今年吓4月到6月进行咗问卷调查，咁啊访问咗即系209个青年啦。咁嗰个调查结果就好有趣噶，咁佢96%嘅受访青年咧就会认为，即系嗰个工作同嗰个生活平衡咧就系好重要嘅，系啦。咁所以有啲即系人力资源嘅顾问公司就会提啲雇主啦，啊，如果你要吸引啲青年就业咧，咁可能要考虑头先好似你话啦，有一啲即系系咪比较灵活啊、弹性嘅一啲 即係工作嘅模式咧，咁所以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咁啊，如果對於即係青年就業啊、工作同生活平衡有意見，歡迎打嚟我哋18723一啦。咁如果你係青年，即係都對呢一個即係調查有同感嘅，認為我都係需要即係彈性啲嘅工作，因為而家即係講緊啲就業博覽咧，除咗一般我哋講緊啲長工嘅職位空缺咧，都有一啲叫斜工嘅巡例。咁即係斜工，即係我哋英文 slasher， 即係話可以做好一種唔同嘅兼職啦。即係因為有一啲即係青年或者有啲朋友，佢可能覺得喂，我即係打工，我唔需要打死一份工啊，打死一間公司可以即係嘗試唔同嘅嘢啊，多啲即係體驗啊，嚟到增長自己，即係去發現自己，咁都係有啲咁樣嘅即係想法噶嘛。 係啊，咁即係的確個咧，而家有好多年青人好得意嘅，即係佢唔好想咧，即係做。死一個工種咁樣，即係可能我覺得啊好多種工作我都想喎咁啊，咁但係大家知啦，如果你同一間公司嘅時候咧，咁佢即係唔可能你每個部門都去做噶嘛，咁所以好多時佢就會可能啊，即係去唔同嘅公司，咁我就即係作一個整一啲咁嘅工作，咁啊總之我係交到我要做嘅工作俾你就得啦咁樣嚇，咁所以變咗佢就可能去唔同嘅公司啊咁樣，即係有一個彈性咁樣嚇。 所以聽眾有興趣可以同我哋傾下嘅話，可以打嚟18723一。咁啊，潘永祥，咁我哋提到咧，即係其實啲彈性嘅即係工作嘅模式咧，有一啲説法就係4+1啊、3+2啊。咁呢啲即係咩意思咧？即係話四日就翻公司啦，即係翻公司個 office 一個辦公室。咁有一日咧係可以在家工作。咁啊，3+2即係有三日就喺辦公室度翻工，咁有兩日咧就喺在家工作。咁啊，呢啲方式就係似乎就即係之前我哋疫情即係work from home 啊，在家工作，咁所以就開始即係近年就會發現，因為有啲公司就會行啲彈性啲啊。咁其實你都冇接觸過呢啲公司係咁樣，即係4+3+2，即係疫情之後。 呢個咧就當然啦，疫情之後都更加多啦。咁疫情之前都有嘅，這個。除咗話即係僱員咧，即係歡迎啊，因為可能咧即係有兩日時間，可能喺屋企啊咁樣。咁原來咧僱主佢都歡迎嘅喎，因為而家咧有啲僱主同我講，即係嗰陣時候我哋話啊，即係暑假可唔可以做一啲即係培訓咧，俾我啲學生咁樣。咁佢話其實最主要就係嗰個辦公嘅地點嘅個面積啊，因為咧都佢哋有陣時咧即係唔係可以提供到。即係一啲地方俾佢哋嘅，因為佢哋本身咧嗰個公司咧嗰個面積都其實都緊絕嘅，咁所以如果你話有彈性嘅時候咧，佢哋就會係點咧？佢就話咧，如果我哋有五張台咁樣，咁好多時咧我哋其實我哋請6個，甚至可能7個人嘅，咁點樣咧？咁就變咗有每日咧只係得5個人會喺公司翻工嘅啫，咁有2個咧就其實喺屋企嘅。咁所以變咗佢哋就唔使租咁大嘅面積嘅公司，咁變咗營運開支又會少咗咁樣嚇。 咁頭先我哋提到啦，即係青協嗰個調查啦，咁受訪嘅青年亦都係即係多數都係即係好認同咧，即係希望嗰個僱主係會實施一個友善職場措施。咁咩叫職場友善措施咧？即係包括唔鼓勵超時工作，即係唔使 OT。咁啊，頭先我哋提過啦，即係 首位添啊， 咁跟住彈性嘅工作時間啦，彈性嘅假期啦，咁同埋頭先你都提過，即係工作個環境啦，咁如果可以即係有相對完善嘅工作環境同埋設備嘅，咁就會好好啦。咁啊，僱主嚟講咧，即係因為呢一個青協嘅調查都有訪問啲企業嘅，咁受訪嘅企業咧就會講咧，佢哋而家都有提供友善措施嘅，包括即係唔同嘅培訓機會啊，咁當然有彈性嘅工作時間啦，同埋亦都包括埋具有市場競爭力嘅薪酬。咁所以即係如果聽眾對於即係你係打工嘅，你係青年嘅，覺得啊，你點樣睇而家即係工作嘅，即係你嘅要求係咪要需要啲僱主提供嘅即係工作係會有個即係生活同工作有個平衡彈性啦，咁如果你係僱主嘅啊，你係咪都已經係盡你嘅辦法去提供友善嘅即係職場嘅環境，去吸引啲年輕嘅人去加入你哋公司咧？咁啊，歡迎打嚟我哋熱線咧18723一傾下嘅。咁啊，潘永祥， 係 你覺得即係如果培訓咧，即係其實係咪真係會吸引到啲年輕人咧？即係 都係嘅。咁但係問題就話咧，即係似乎咧，即係而家好多年輕人咧都覺得自己咧即係好有自信嘅。即係培訓咧，即係其實係咪真係咁需要咧咁啊？咁所以就視乎邊一方面嘅培訓啦。如果比如你話純粹係公司，即係適合自己嗰間公司嘅培訓咧，好多時有多 即係年輕人都覺得話，我做做下我會熟嘅咧，我就唔係咁需要啦。咁反而一啲咧就即係令到可能咧即係增加佢自己個競爭力嘅，即係就話佢嗰個專業課方面啊能夠提升啊，而令到佢咧即係培訓完之後咧可以了解整個行業嘅運作啊，同埋咧可以甚至可能咧幫助跳槽啊咁樣或者晉升啊，咁呢啲咁嘅培訓咧，佢哋相對嚟講係較為歡迎啲嘅。 咁到底啲青年系咪都需要培訓，定系唔系咁需要培訓咁啊？歡迎青年打電話上嚟，我哋熱線咧1872311傾下嘅。咁啊，潘永祥，不如我哋先請即系嘉賓同我哋傾一傾，即系呢個話題啦。咁我哋請嚟咧，黃文信，佢系青協青年就業網絡單位主任。黃文信你好， 系黃文信你好， 你好你好，兩位主持人你好。 系啊，黃文信，可唔可以同我哋先講下咧？其實嗰個即系調查咧，即系其實。即係重點發現到，其實啲青年係咪真即係嗰個對於嗰個工作同名行咧嗰個想法咧？咁其實即係你哋同你哋嘅之前做呢一個調查之前個期望或者嗰個調查結果，你哋點樣睇咧？ 嗱，咁我哋青協青年就業網絡啦，喺過去嗰兩個月裏面嚟講咧，訪問咗超過200個年輕朋友同埋超過100間嘅企業，咁得出嚟嘅結果都有少少有趣嘅。咁其實我哋問緊而家年輕朋友喺工作上面佢哋追求啲乜嘢啦，咁有三個嘅 index 咧，即係三個嘅答案出咗嚟。咁第一個咧，佢話最好間公司咧唔鼓勵超時嘅工作。 嗯、 第二个咧就希望公司咧能够有一啲嘅弹性工作时间俾佢哋。咁第三个咧就系弹性嘅一啲嘅工作，咁即系弹性嘅时间同埋工作地方咧，可能都系同过去个三年 Covid 嘅时候咧，大家个份工都发觉，其实都 work 嘅、哦，好唔好咧？咁佢咁样咧，咁只唔鼓励公司超时嘅文化咧，啊呢、這个就反而几特别。咁我见到呢三个嘅外国 findings 咧，呢个三个答案啦，咁反而我哋用同一个问题咧，去对照翻我哋就问公司啦。公司你觉得你有啲乜嘢嘅政策可以令到啲员工而家公司啊，或者我哋做 friendly workplace 嗰个友善职场环境嗰个政策？咁反而啲公司就会觉得我哋而家俾紧啲训练啲员工咯，我哋可能可以有弹性嘅上班时间啦，同埋我哋俾喺市场上较为优胜嘅薪酬。咁喺呢度嚟講咧，見到原來年輕人對而家工作環境或者一啲嘅條款嘅期望咧，同公司自己認為能夠俾到咧，可能有少少落差咁樣。 係，黃文信啊，即係我見到即係第一個即係最多選項咧，就係不鼓勵超時工作啦。咁啊，似乎同我即係我以前後生時咧，又好唔同喎，因為我哋嗰陣時咧就揾啲工咧，就係即係希望有超時工作嘅，即係咁佢超時工作咧就特別好揾嘅，因為咧佢超時工作咧佢計出嚟咧係雙工嘅。咁我想問係咪因為而家即係啲僱主一般嚟講超時咧都好似例牌嘅，即係話我超時就叫你做留低喺度，不過咧就人工咧我就冇得俾你噶，因為差唔多你預咗係要即係做晏啲噶啦，係咪因為咁嘅緣故，所以啲人係唔中意超時，定係真係有工資佢都唔想咧？ 嗱，我估咁樣啦，本身係嗰個年輕朋友，即係而家喺工作裏邊追求啲咩咧？可能佢哋除咗話超時，無論係有補水同埋冇補水都好，可能佢哋追求緊咧，就係嗰個工作時間或者office hour完咗之後，佢哋個自主度。啲陣時可能佢哋會去啲進修嘅。我如果真係嗱，我舉個實際嘅 case 啦，就我哋個 case 咧，佢間公司咧就真係唔鼓勵啲員工 OT 嘅，講到明㗎，公司 management 講到明㗎。咁你準時放工啦，咁變咗咧，我 case 咧可能佢要放膽夠膽啊，去揾書讀啦，或者可能放工之後咧佢有啲唔同嘅興趣發展啦，因為佢知道咩咧，佢能夠準時去到，能夠準時參與到，同埋佢要追朋友啊，可能甚至乎可能有啲嘢讀書考試嘅時候咧，佢知道佢能夠輔到會啊，咁呢個對佢嚟講咧都幾重要嘅，呢個第一個。第二個咧，同埋真嘅，可能喺我嘅經驗裏面嚟講咧，有啲個 OT 譬如係咩咧？譬如話六點鐘放工，可能你做埋先走得啦，做埋先走啦，咁可能做七點零鐘啦，又未必下呢啲夜晚做多個零鐘咧，變咗有補水，咁呢個都可能令到啲年輕朋友覺得咧，可能好多時間唔係佢能夠控制，咁於是乎咧，佢哋有少少即係有另一啲嘅諗法咯。 咁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依家我哋系倾紧青年就业嘅追求系点样咧？咁啊，欢迎听众咧打嚟1872311倾下嘅。咁啊，黄文信啊，咁啊头先提到即系第二、第三个数据，你哋发现得比较即系嗰个数字有趣，就系嗰个弹性工作时间同埋个工作地点啦。咁呢方面即系点样去平衡咧？因为即系讲真，有啲公司佢未必可以咁容易提供到即系咁弹性嘅工作时间噶嘛。即系咁同埋地点啦，即系你话系咪下下要即系在家工作 work from home， 或者系容许有啲时间系？因为即系我谂系咪唔同行业都有唔同嘅情况咧？ 诶，主持人你讲得非常之好啊！其实你话弹性嘅工作时间同埋弹性嘅工作地点咧，真嘅。真係每一個行業、每一個工種咧，佢哋嗰個爆發期、佢哋嗰個變數唔同嘅時候咧，不能夠一概而論。不過咧，反而如果喺過去嗰三年疫情嘅時候，有一啲嘅公司能夠做到 work from home 嘅話咧，其實可以去考慮一下。既然喺嗰三年嘅疫情裏面做到 work from home 嘅話咧，啊，即係話咦唔一定翻到公司都能夠做到公司嗰個要求嘅喎。咁呢個係咪可以喺盡量地可以喺而家嘅工作模式上面做少少的变化，更加能够满足到一些年轻人的想法或者的需要呢？譬如在疫情之后呢，我都听过有不少的公司呢已经将 work from home 呢变成恒常化。刚刚我今天才听完一个年轻朋友讲，他公司恒常化到什么呢？疫情就4+1，即是4天上班，一日就 work from home。那他对疫情之后呢反而变成3+2添。3日翻公司就2日得放工，咁對啲員工覺得哇，跟公司真係好體諒佢哋，同埋咧真係好錫住佢哋，唔會揸乾佢哋嘅話，佢哋好中意間公司。咁我所以喺嗰、那個，如果有啲公司喺過去3年疫情之下能夠做到嘅話咧，佢 why not 唔諗下呢個有冇可能咧？呢個第一個 point。第二個 point 真係可能有一啲工作咧，未必真係能夠可以俾你個放工嘅，但係喺工時裏邊有冇機會做少少彈性嘅改變咧？又舉個例子，譬如話喺而家全世界都講緊喺香港裏面啊，我哋請唔到人才，我哋唔夠人喎，信 Sir 點搞啊？咁有啲同我哋合作，甚至乎有啲酒店啊，開始走前一步。阿孫啊，我同你哋合作啊，嚟緊我間酒店嘅分拉一啲嘅 worker， 可唔可以我度個 program 俾佢哋，淨係翻4日工嘅啫，吸引咗佢哋嚟先。而呢啲咧都開始有啲公司越走越前㗎啦。 系啊，黄文信啊，我见你嗰、那个即系嗰个表里边咧，其中最低嘅咧就系提供培训机会，同埋提供家庭支援咁样。 即系佢哋拣系咪你先？ 系啊，拣个即系6.7%同埋4.1% 咁啊。 系系。 咁就过往我哋即系后生时咧，就甚至可能即系好多学生咧，都话搵工嗰阵时候咧，都研究下搵边间公司咧，尤其是有两个即系offers 俾佢哋嘅时候。咁佢就都會揀話啊，會唔會有啲係公司係會有啲培訓機會，咁令到佢即係可能咧向上游啊，佢個專業嘅提升啊咁樣。咁但係似乎即係呢度咁低，即係去到尾二，係咪因為嗰個培訓同佢嗰個即係要求嗰、那個嗰類嘅培訓係落差，定係咩原因咧？即係點解會有培訓，但係佢就去到尾二咁低嘅咧？ 主持人咧睇得非常之清楚啊！其實因為我哋呢超過200個嘅 reply 啦，個回覆啦，其實嗰個嘅年齡層咧，我哋係由18歲去到39歲。 哦， 咁啊唔同年齡層，咁我哋會我哋分層睇埋嗰個嘅嗰個結果嘅。其實你講出個方向非常之好啊！我哋自己見到咧喺0至2年裏邊，即啱啱出嚟做嘢0至2年裏邊咧，佢真係 take 咩咧？佢哋會 take 有公司嘅培訓。佢都需要噶，因为可能佢对佢嚟讲咧，去到一间新嘅公司，嗰啲工作环境浪，佢真系唔识噶嘛，佢真系好想学。咁而呢方面嚟讲咧，公司真系会俾到。但系我哋一见到咩咧？工作有2年之后，即系可能3年起嘅工资或者年资嘅年轻朋友咧，对呢一个公司训练咧，即时嗰个投票嘅意欲就低咗好多啦。即系可能其实公司如果你系提供一啲公司自己嘅培訓咧，可能真係1年2年之後咧，喂佢學曬嘅喎，學咗嘅喎，咁再多啲嘅培訓咧，對佢哋嚟講可能已經唔係一個吸引點。 咁另外一個就話提供家庭支援咧，去到4.1% 咁低咁樣，其實呢啲係即係咩家庭支援嚟咧？係咪即係佢哋因為都通常都冇乜仔女，即係因為年輕人咧，所以唔需要咩家庭支援，但係咩原因令到選呢個行係咁低咧？ 你真係講得咁，你好識分析我哋嗰個面相。 因為我哋訪問嗰啲年輕朋友嘅時候咧，可能自己都唔係一個好大嘅家庭負擔啊，又或者可能佢即係仲係啱啱年輕朋友大學畢業嘅時候咧，家庭支援未必係佢哋好大嘅考慮，反而係咩咧？反而係我哋頭先講過啦，我哋由18歲去做到39歲噶嘛，反而年紀越大嗰啲 retire 嘅咧，對家庭支援嗰個嘅升幅咧個比例咧，又係會多翻少少嘅。家庭支援包括乜嘢呢？可能佢屋企有啲嘅我個亂得玩可能紅白意思嘅，或者有啲嘅家庭 family 有啲家庭有啲問題嘅，咁可能公司呢會批酌情地批佢啲假去處理啲私事先再返嚟。呢方面嚟講呢，年紀年資越大呢，對呢方面需求大啲，年紀細啲嘅呢，對呢方面需求呢相對嚟講都係少啲。 咁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依家我哋系倾紧咧青年就业嘅追求嘅。咁黄文信即系如果听众有兴趣打同我哋倾下，可以打嚟我哋1872311。咁黄文信，咁即系头先我哋睇到啲资料咧，即系话其实青年咧除咗话要追求嗰个生活同工作嘅平衡啦，咁即系都会开始即系我哋成日讲斜工啊，即系佢哋可能会中意做兼职多过做即系一份长工啦。咁其实呢一方面咧，即系。你哋又會有啲咩嘅即係發言，或者即係同啲青年傾嗰陣咧，有啲咩嘅佢哋個追求係咪可以唔介意即係為我一份工可以拆兩份做咁樣點樣咧？ 你講得啱啊！其實咧講 slash 即係斜槓青年啦嗰個嘅工作模式咧，我哋香港青年協會咧喺2016年已經開始做緊啲調查，發覺個趨勢越嚟越升啊！升啲乜嘢咧？就係年輕朋友開始追求咩咧？嗰個生活嘅豐富度，生活嘅豐富度。最緊要嗰個 point 就係話，我未必一定喺同嗰間公司裏面咧打死一份工，一個禮拜翻5日嘅，可以嘅話咧，我唔介意，可能揾少啲，不過咧，我將我自己嘅時間咧拆為兩部分，可以翻到兩份工，甚至乎嗰兩份工嘅體驗或者工作模式、時間內容咧都完全唔同嘅，令佢哋對生活咧多啲體驗、多啲嘅嘗試咧，反而越嚟越多年輕朋友追求呢樣嘢，呢個第一樣啦。第二樣咧就係佢都講緊。如果可以將啲工作由可能under 一間公司嘅工作轉一部分係我自己自主嘅，即係如果去做一個斜工或者我哋即係俗稱啦 slash 啊 freelancer 嘅時候咧，佢嗰啲工作內容能夠亦都可以自己控制到，有邊啲中意接嘅 job 佢想接，唔係未必做到嘅 job 佢唔接，嗰個自主度又大啲嘅時候咧，佢又覺得咁樣佢對個工作嘅熱誠同埋嗰團火咧，亦都會 keep 得好啲嘅喎。 咁即系黄文信啊！如果通常呢类嘅工作咧，即系性质咧，佢嗰个工作时间系比一般正常系多啊，亦或会少咗咧？ 喺度先讲。 系，因为 先讲。 一般嚟讲咧，呢类咁嘅工作即系斜工咧，佢嗰、那个工作总体嚟讲咧，那个时间会长啲啊，亦或短啲嘅。 嗱，其实听佢哋嘅讲法咧，做咗斜工嘅工作嘅咧，其实佢哋嘅工时咧，整体嚟讲就长咗嘅。點解呢？因為佢做咗斜工嘅時候咧，第一佢接嘅 job 可能係佢自己中意做嘅 job 啦。第二咧就可能佢哋無時無刻都會諗嘅，縱然可能放咗工啊、放假嘅時候咧，佢都會諗話啊呢樣嘢好似未預備好喎，呢樣嘢唔得喎。所以咧，我聽佢哋講嘅時候咧，可能個工時有機會仲長咗。不過正正就係你所講啦，因為佢接嘅工作都係佢自己自主安排嘅時候咧，呢啲工時長咧對佢哋嚟講又唔會磨得佢哋辛苦。最重要就係。佢揾到自己中意嘅工作，咁佢哋唔介意咧，做长啲、做多啲工时都 OK。 同埋呢种工作会唔会即系佢嗰个弹性工作时间弹性多啲咧？即系变咗即系有啲时间可以约啲朋友，即系可以适合到我嘅时间去工作，同埋适合自己时间去玩啊，约朋友啊咁样。 咁呢度咧都配合埋咧，因为其实而家啲年轻朋友咧真嘅。好多年輕朋友佢哋好願意自學，同埋甚至乎咧佢會 take 一啲嘅 course 嘅，咁所以如果嗰啲時間能夠佢自己自主自控到，而佢亦都能夠將呢啲時間咧配合埋佢自己另外再一啲嘅即係 further 嘅學習嘅話，佢哋樂意會見到呢一個嘅改變。 咁多謝阿黃文信，咁黃文信嘅電話，咁黃文信咧係青協嘅青年就業網絡單位嘅主任，咁潘永祥咁睇嚟，即係青協嘅調查就發現到啲受訪嘅青年都係希望可以多啲自己嗰個工作嗰個生活嘅自主度啊。 係啊，咁所以好有趣咧，就有陣時佢嘅要求咧同啲僱主咧期望咧都唔同喎，所以啲僱主如果你要吸引啲年青人咧，咁就真係要睇下呢個表啦。 咁我哋係可以先聽一節新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央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时候强调，世界需要总体稳定的中美关系，中美两国能否正确相处，事关人类前途命运。习近平指出，国际社会普遍对中美关系现状感到担忧，不希望看到两国冲突对抗，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期盼中美和平共处，友好合作。两国应该本住对世界负责的态度，处理好中美关系，为全球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确定性和建设性。习近平又说，中国尊重美国的利益，不会去挑战和取代美国。同样，美国亦都要尊重中国，不要损害中国的正当权益。中方始终希望中美关系能够健康稳定，相信两个大国能够排除万难，找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之道。希望美方采取理性务实态度，与中方相向而行，共同努力，让中美关系稳落嚟、好起嚟。政府计划安排部分公务员和合资格人士以先导计划形式在私营牙科诊所接受洗牙服务，预计八月推出，为期18个月。当局话，先导计划下有超过100间诊所提供洗牙服务，预计可以为14万名公务员和合资格人士每人一次洗牙服务。有议员关注点样决定相关公务员的先后次序。当局话，会安排以预约2024年或以后的公务员和相关人士参与计划，并且腾出牙科诊所应诊时段，给俾其他人士复诊或者牙科申请。基督教新生协会两个月之前获政府批出前大屿山石壁东湾莫罗瑞华学校用于重置现时位于元朗的戒毒村。协会创办人兼董事会主席郑振华表示，戒毒村重置之后，预计面积达12万尺，有96个宿位，提供俾戒毒人士、职员同埋义工等相关人士使用。他表示，旧戒毒村现时容纳大约50人，年龄介乎18至70多岁，当中个案大多经感化主任、外展社工或者医院转介，加上现时吸毒有年轻化趋势，相信即使戒毒村重置不久，亦都会好快满员。重置戒毒村今日举行祝福典礼，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立法会议员葛佩凡和陆仲雄等出席。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听日率团展开1年2日的粤港澳大湾区访问行程，到访澳门、珠海和江门。邓炳强听日在澳门会拜访保安司、警察总局、治安警察局和司法警察局。第二日前往澳门青茂海岸，是青茂口岸调研，并且拜访珠江市和江门市的公安局，并且参观当地的企业。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和明朝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指望随后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康庄道去洪水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宗交通意外，龙尾排到红磡警署，意外影响到加士居道过海就排到去到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而家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咧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消散紧去到三圣村，亦都影响到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而家比较车多， 之后再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桥面灯位。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而家排到去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永光书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嘅车龙而家接近美林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三叉戟， 警戒三叉戟其实并不是表面咁一团和气。崔铁军有主见，徐国柱有脾气，潘江海有口才，每次碰头总是矛盾不断，火花四溅。但每到关键时刻又默契十足，专业就是三个人最大的共同点。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由有 BB 到 BB 出世的期间，那四十个星期入面，妇产科医生是怎帮准妈妈安全地迎接新生命呢？中间要经历几多检查和程序？请留意逢星期三下午两点到三点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和香港妇产科学会合作的系列。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潘永祥。 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咁啊！潘永祥，我哋繼續傾咧呢個青年就業嘅追求嘅話題啦。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咁啊，對呢個話題有興趣咧，歡迎打嚟我哋熱線咧1872311傾下嘅。咁啊，潘永祥，咁因為頭先你又提到啦，即係青協嗰個調查咧，咁啊比較低嘅選項就係提供培訓機會啦。咁啊，同僱主嗰、那個即係嘅理解有啲唔同，因為僱主認為啊，佢要留人才咧，就要增加啲培訓機會嘅。因為睇翻香港人力資源管理學會咧，佢哋做嘅即係最近嘅調查咧，都發現即係啲僱主佢係增加咗咧嗰個培訓嘅預算嘅，即係希望即係透過培訓啦，可以鼓勵啲人才留班低啦，咁亦都係為個機構發展做一個準備，咁亦都係期望可以提升到員工嗰個投入程度嘅。咁但係似乎就即係年輕人。即係佢去翻工啦，佢個追求又同個僱主可能呢一方面咧，即係嗰個點樣去設計一個即係友善嘅一個職場嘅措施咧，就似乎有一個差別話。 係啊，咁當然咧有兩個原因啦。第一個原因咧就可能個僱主咧，即係對嗰、那個即係年輕人嗰個期望咧有個落差啦，即係就以為即係我培訓多啲，咁就會吸引多啲年輕人嚟即係工作啦咁樣。咁第二個可能就嗰個需求問題啦。因为过往咧，即系好多雇主咧都可以招聘到一啲有经验啊，即系嘅雇员。咁因为嗰、那个即系嘅竞争啊，个需求，即系嗰个人手短缺冇咁强嘅时候。咁但系因为而家咧，即系大家都话每个行业嗰、那个即系人手都短缺。咁好多时咧，啲公司咧，即系根本你都唔可以请到一啲即系对嗰行业系熟悉嘅员工啊。咁即系求其次咧，就可能请一啲即系根本冇经验嘅。咁如果你请一啲冇经验或者冇嗰个专门嘅技能嘅员工嘅时候，咁变咗你就要提供一啲内部嘅培训，咁否则的话咧，呢啲员工咧就好难咧，即系提供一啲高质素啊，或者尽可能符合公司嘅要求咁样吓。 咁啊，听众如果对呢个话题有兴趣咧，欢迎打嚟1872311倾下嘅。咁啊，潘永祥，不如我请嘉宾咧，即系倾一倾啲人力资源嘅问题啦。咁我哋请嚟咧。叶华信，咁佢系香港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副会长、企学习及发展委员会联席主席嘅。咁啊，叶华信你好。 啊，叶华信你好。 啊，潘生李生你好。 系咁啊，叶华信啊，咁啊，其实睇翻嗰个即系你哋嗰个调查咧，咁其实即系而家，因为我哋今日都倾到咧，即系青年嗰、那个即系年轻人咧，对于即系职场啊、友善职场嗰个想法啊，或者一个追求啊，即系有机会同雇主有个距离。咁呢方面，我哋点样去抢呢啲即系青年人才咧？即系如果你哋个会嘅观点会点样睇法咧？ 我谂正如我哋嗰、那个调查啦，或者我哋今日都公布一个调查，都系同咗 有百幾個嘅僱主咧，六萬幾個嘅員工嘅一啲機構做個調查。咁其中我哋都覺得其實透過培訓咧，去留人才啊，或者係令到佢對嗰個工作興趣咧係有個作用啊。咁我頭先都聽到你哋嘅分享，覺得好似落差嘅問題。我諗嗱，調翻轉落差好視乎係普威係提供一啲咩嘅培訓。我哋做喺行業裏面咧，我哋其實每當一啲嘅員工離職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做一啲嘅離職嘅調查。咁其實喺離職嘅調查裏面嚟講咧，通常嚟講員工頭三個離職嘅原因都係主要都係呢三個，一就係話覺得係缺乏一啲發展嘅機會，二就係話同一啲上司唔夾，三就係可能係工資同佢自己期望啲落差，通常都係呢三個。咁當然啦，我即係冇一個方案能夠完全解決曬呢三個啦。咁但喺培訓方面咧，就可以解決到其中三個嘅兩個嘅啲問題，即係例如頭先講話培訓好多樣嘢可以做，但係呢邊啲嘢可以令到啲員工可以即係、就是、有興趣，一就係話一啲嘅。培訓令到感覺到喺公司度發展係有個機會喺度，呢個固然重要。第二就話咧，透過提升管理層嘅啲能力，令到佢哋能夠俾到員工一個好清楚嘅一個工作環境，好知道公司嘅發展方向。到員工需要一啲支持嘅時候，一啲做主管嘅亦都識得點樣支持下屬。喺呢方面嘅提升嚟講咧，對留人才咧我哋個會係覺得係有好大嘅幫助喺度。 系，余华信啊，即系头先嚟讲咧，睇到呢啲统计咧，就话即系嗰个培训嗰、那个即系预算案咧，即系每年都增加嘅。咁就呢一、這个即系增加嘅原因系主要系揾希望挽留人才啊，抑或真正正发觉啲员工咧，即系佢嗰个对公司嗰个专业层面啊，咗即系真要加强培训，佢先可以做到个职位啊。定系咩原因咧？多啲咧？ 嗱，我谂先去头先提到数字啦，先睇翻个数字先啦。咁就其实喺我哋调查百几间嘅机构嚟讲咧，有一个叫做培训预算嚟讲咧，系占到34%嘅。咁嗰、那个那个培训嘅实际开支占员工全年嘅整体基本薪酬比咧，系去到2.6%。咁样其实喺个员工嘅平均时数咧。是今次嘅調查嚟講，去到18個鐘頭嘅，咁其實係幾個數字咧，都比過去兩年係有個提升喺度。咁你去翻背後啦，嗰、那個僱主背後嗰個商業動機喺邊度咧？其實我哋喺今次嘅調查嚟講咧，亦都係有喺僱主身上攞到呢一啲嘅啟示。咁其實咧喺呢個商業動機方面嚟講咧，即係點解啲僱主投入資源咧？有好多原因，但係頭三個係邊三個咧？第一個咧就係去強化領導同埋人才嘅管理能力，即係去翻我頭先所講啦，令到啲管理人才能夠好有效，能夠制定一啲嘅政策啊，提供一啲員工嘅好清晰嘅一啲業務發展嘅方向啊，能夠支持到員工嘅發展啊，解決咗一啲問題，呢啲好緊要。咁第二個動機，商業動機係乜嘢咧？就係、是、透過培訓項目去強化機構嘅企業文化。即係達成到呢個策略性嘅商業目標，咁呢方面亦都係好緊要。好多時候咧，即係我諗喺即係讀商學嘅同學又好，或者一啲專業嘅人才都可以都明白一樣嘢，企業文化係好緊要。企業文化好多時候咧，比政策比一啲嘅指引係更加重要。 明白葉華信，係啊，明白葉華信。咁頭先係提到話個管理文化或者個管理能力要提升啦。咁但係因為我諗管理層面對一個問題就係管理啲年輕員工啦、啲僱員啦。咁因為頭先都講到話，即係青協有個調查就講到話青年嘅即係佢哋對於嗰個就業啊，或者對於個工作咧有個平衡生活嗰個要求啦。咁其實呢方面，即係你哋會或者一啲會員啊，喺作為僱主或者管理層啊，點樣去營造呢種文化，令到個青年嘅僱員係覺得啊個環境好友善，你哋係好即係好重視呢樣工作同生活嘅平衡，因為唔容易做噶嘛。咁你哋會員係有啲咩睇法咧？ 我谂喺嗰个文化方面，即、就、系、是、一个方向啦，即系点样提供到一啲叫做优良嘅一啲企业文化，其中包括一样嘢，有啲企业嘅一啲嘅社会责任感啊，能够打造到一个叫做好开心嘅一啲嘅文化， 能夠 create 到一啲嘅，能夠 create 到一啲嘅叫做同時同時間嗰個關係能夠透過文化去優化，能夠強化嘅話，呢啲對即係令到員工好開心喺個工作上面咧係有好大嘅幫助。咁呢啲都係好多喺我哋業界嘅管理層咧，都係即係投放資源、投放努力嘅地方。 嗯，咁好啊，咁啊，多谢阿叶华信嘅电话。咁啊，叶华信咧系香港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副会长、企业学习及发展委员会联席主席嘅。咁啊，潘永祥，我哋先休息一阵先。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噶，要核实对方嘅身份，咪俾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谂下先。过数次谂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二热线。 大哥成啊！ 大哥成，大哥成，点解你当年要背叛阿豪哥啊？ 大哥成，当日你喺铜锣湾俾钱 Mark 哥帮你开门嗰阵咧，你记唔记得跌咗几多钱咧？ 老友，我冇做大哥成好耐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手下留情。 我是2023政坛新秀 Alice。 加入了政坛新秀这个大家庭已经有年纪了，我觉得加入了政坛新秀之后，每次准备不同的资料都更加深入了解香港的民生，平时觉得很微细的事原来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请大家收听逢星期六下午三点至四点 FM 九二六至九十四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政坛新秀训练班。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好，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咁啊，潘永祥，呢一节我哋转个话题啦。咁啊，倾一倾油麻地旺角重建嘅话题。咁啊，事源就系规划署咧早前向城规会提交咗文件，就会建议就地积比转移设立机制嘅。咁个机制系咩意思咧？即系佢有个两个即系送出地盘同埋接收地盘嘅一个即系做法。咁啊，咁咩叫做即系送出地盘咧？咁根据文件讲咧，就系一啲重建潜力比较低嘅地盘。例如一啲單棟嘅舊樓啊，有保育價值嘅舊建築嘅地盤啦，咁可以攞嚟改建做一啲公共優惠空間啦，咁就會視為一個叫送出地盤嘅。咁而接收地盤咧就係面積相對大啦。咁啊，如果得到呢一個即係地積比嘅即係轉移地積比之後咧，就可以適合可以興建即係高密度啲嘅即係樓宇啦。咁嗰個最高嗰個即係而家增加個地積比去到三成嘅咁樣。咁呢一個做嘅做法，希望可以鼓勵到咧私人市場咧去參建咧油麻地同旺角嘅重建嘅。咁即係呢一方面其實係咪真係如果真係一啲私人嘅即係發展商或者佢係真係有興趣會去咁樣去做咧？ 系， 因为市区啲地都系好多牙签地啊，轻牙签楼 咁细化。咁当然啦，因为个私人发展商系咪参与咧？咁最基本嘅考虑就一定有最少两个地盘先啦，因为否则的话又唔会有送出去地盘或者接收地盘啦。 嗯， 咁另一个诱因咧就系嗰个收购嘅一个重建发展啦，因为过往咧即系可能一啲即系我哋所谓即系两个大厦即系已经发展咗，而中间夹咗个地盘好细嘅。咁嘅時候，即係發展商就冇個誘因咧，去收購呢啲咁嘅地盤啦，因為佢冇一個發展嘅潛力。咁、但係如果你話將來有地積比嘅轉移，即是話咧，呢個地盤我將來咧，我收購咗，我唔一定要去發展，即係起樓嘅，我可以拆咗佢，我嚟做一個優惠地方，而佢原本損失嘅建築面積咧，佢就可以放咗去另一個我所謂接收地盤啦。咁所以變咗喺今嘅情況之下，無論即係發展商有兩個地盤喺手。咁佢喺發展嘅時候有彈性啦，又或者去做一個即係收購重建一啲舊樓嘅時候咧，佢都會收購一啲咧，即係原本係冇一個發展潛力嘅一啲地盤啦。 嗯， 咁呢一個即係地積比轉移機制嘅試行咧，即係會喺油麻地同旺角區啦。咁有啲關注團體咧，其中一個關注點就係會擔心，因為而家即係一啲即係好似旺角油麻地啊，佢個即係地區嘅密度已經好高啦。咁頭先我哋提過話，有啲細嘅地盤啊，即係佢起一棟樓咁，好似牙籤樓咁樣。咁跟住，如果你有啲地方啲樓又好高，跟住有啲又好矮，咁因為以前我哋就會睇有屏風樓咁樣。咁當然佢而家單棟嘅或者佢唔係咁大嘅地盤，佢未必形成一個屏風樓嘅效應。咁但係對於個成個地區個發展啊，係咪真係有好處咧？同埋因為講緊如果係送出地盤咧，係會做一啲保育啊，同埋一啲社區嘅設施啦。咁呢方面又點樣去平衡咧？好似頭先你講啦，你都有兩塊地盤啦，即係要有一幅。即係要做到休憩地，咁跟住加一個可以即係增加地積比嘅地，咁先至可以即係有機會吸引到發展啲私人發展啦。 冇錯， 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即係關注點啦。咁有興趣就呢一個話題咧提出同我哋傾下嘅聽眾咧，可以打嚟我哋2017231。咁潘永祥，我哋先同咧嘉賓傾下啦。我哋請嚟黃少雄佢係本土研究社嘅成員。黃少雄你好。 黃少雄你好。 大家好。 咁而家即係讲緊城规通过咗呢个地積比转移嘅机制啦，咁会喺油尖即係油麻地旺角嘅地方试验啦。因为我哋睇资料就见到例如佢哋举例喺花墟咁样啦，即係呢个喺呢一个果栏咁样啦，如果喺果栏呢个地咁样去做咁样，咁係咪真係可行呢？咁样你自己睇。 果欄咧就其實本來就密度唔高嘅，咁但係我覺得最主要嘅問題反而唔係喺果欄，如果講下油旺重建嘅話，咁油旺大家印象之中其實最核心嘅地段當然喺旺角啊嗰一帶，密度已經本來好高嘅地方啦。咁而家地積比轉移咧，其實會導致到嘅情況咧，我哋會比較擔心咧，就係本來密嘅地方會將來更加密啊，因為咧今次嗰個嘅即係措施其實係。诱导一啲嘅即係发展商去将一啲嘅楼面面积由其他地方调过去一啲佢哋认为係策略性嘅中心位置，即係其实係最靓地段嘅地方囉。咁所以其实将来呢，如果佢即係政府即係其实已经通过咗啦，咁如果将来会发生一次就係本来密嘅地方，即係我哋理解就可能朗豪坊啊，或者係一啲最旺角最中心嘅位置，本来已经最密嘅地方，全球密度最高嘅地方。將來會更加密，而整體如果你睇翻成個油尖旺咧去睇嘅話，可能嗰個將來嘅發展會好唔平均嚇。咁密嘅地方會更加密，咁會導致到咩情況呢？可能就係你通風會產生一啲問題啦，因為就大家都知道香港係吹東風即係為主噶嘛嚇。咁但係油尖旺嘅街道咧，大街道咧多數都係南北走向嘅，而東西兩邊嗰啲嘅街道通常係窄。咁亦都有啲學者講過話，如果係喺啲密嘅位置再加棟樓，會塞住一啲嘅通風嚇，咁會令到本身即係夏天嗰度更加熱啦。而家講緊36-37度，咁可能將來都唔止噶啦。咁呢會出現一個好大嘅一個問題喺度咯嚇。 黃少雄啊，即係明白你嗰個憂慮嘅，咁就係、會唔會即係嗱？如果將來咧，即係我哋有個送出地盤或者接收地盤咁樣，咁即係佢呢個發展商佢要申請一個所謂地積比嘅轉移咧，佢都要跟翻現行嘅機制，即係要去城規會申請。而城規會咧亦都要因應翻佢嗰個技術評估，即係包括嗰個道路交通嗰個負荷啊、夠空嘅流通啊、各方面。即係話如果佢冇一個即係合理嘅，即係提供到一個即係解決啲方案啊，或者佢嗰、那個即係頭先你所講一啲負面嘅情況出現咧，會唔會即係城規會咧，即係都會個別地盤考慮而唔係一刀切啊？即係你申請我就批你咧。 咁但係都要睇下，其實因為而家要做到佢整體嗰個嘅即係重建咁大規模，其實我諗喺嗰個將來都係唔少嘅項目會獲批咯。咁你加上就係、是、當然你有一啲嘅即係通風評估啊、交通評估等等嘅， 冇錯。 咁係一定會做，但係咧其實喺數字上面咧。都一定會即係會有方法做得到咧，係可以接受嘅。因為如果唔係嘅話，朗豪坊就唔會出現嚇。咁同埋咧，就我哋都有啲疑問咧，就係、是、以往城規會嘅獨立性嘅問題。因為咧其實城規會個委員全部都係政府委任啦。咁另外就有部分嘅城規委員其實有發展商嘅背景嘅。咁當然佢哋會可能會嚟申報啊、避席。咁但係其實公眾都有一個疑問，就係、是、個獨立性係咪喺度係啦。 咁亦都會有人擔心，就係會唔會其實喺依方面有把關，係啦，可能會俾人一個印象，就係會唔會有啲地方會做得冇公眾預想咁好咧，咁樣咯。 嗯，咁啊，黃少雄，因為而家呢一個地積比轉移機制個試行會係即係喺油尖啊油旺啦，咁跟住兩年之後會檢討啦。咁頭先我哋有提過一啲即係地點啦，係會係試去咁樣做咧，用一個即係地積比轉移嘅機制啦。咁包括即係喺花墟徑嗰個水渠啦，同埋喺旺角街市。咁如果就你哋個研究咧，其實好似喺呢啲地方，咁其實你哋嗰個擔憂係點？因為嚟而家佢講成嗰個花墟徑，佢都係講緊個水渠做一個改建水道啦，然之後就嗰、那個有個公園啦，然之後兩旁先會有一個商住發展。咁如果照講咧，就照睇就似乎幾美好嘅。咁但係你哋嘅擔憂係點樣咧？ 我哋擔心嗰個密度將來會太高，因為而家講緊話可以容許嘅地積比可以轉移入去咧，咁就可以會有多三成。咁、其實街上嗰度都係近彌敦道兩旁，彌敦道本身嘅密度已經高啦，而且喺早兩年前都將個地積比最高可以容許由12變咗15㗎啦，咁、所以其實係極高密度囉。咁剛才講到嗰個發展唔平均嗰樣嘢就係嘅，就有啲密嘅地方更加密，咁會導致到一啲可能交通問題嘅。咁本來已經好塞㗎啦嘛，咁塞上加塞會都係有咁嘅機會。而我哋都可以睇返啲外地嘅例子，因為其實地積比轉移呢其實唔係新嘢嚟㗎。如果以外地香港以外嘅地方都有唔少，美國啦係首先發明呢樣嘢㗎。咁而台灣呢係都有一啲即係現整嘅即係實例做咗好多喺台北嗰度，亦都好多惡果出咗嚟嘅。因為台北喺近依十年八年，其實都有依一個措施一模一樣嘅，佢哋叫容積轉移啦。咁啊，將一啲即係可以建嘅樓面面積咧，就調咗去一啲即係新發展區嗰度。咁導致到近依幾年咧，嗰啲新發展區咧，咁就有一個地方叫內湖，係啦，喺台北嘅東邊嘅。咁就好多發展商就喺市中心嗰度買地咧，然後用嗰度啲嘅地積比咧轉過去內湖，因為內湖咧起樓係賺錢嘅，核心地段啦，你可以理解為住宅嘅核心地段啦。咁導致到而家咧，台北最大嘅塞車問題咧，就係發生喺內湖度咯。每朝早咧，啲人咧都要坐車翻去翻工咁，但係咧就條路或者本身嘅基建咧，係因為個密度太高，承受唔到，而出現咗一個交通問題咯。咁啊，相信之中其實係油尖旺本身講緊花，可能花墟啊，講緊一啲嘅即係可能即係果欄嗰邊啊，花墟可能特別嚴重啲啦。本身有個可能人車爭路啊，咁已經有好大嘅交通問題喺度。如果我哋再將一啲嘅密度咧再加密，咁會唔會有一啲嘅？其他嘅通風啊，係空氣啊，交通問題係我哋未預想得到嘅咧。 咁啊，阿黃少雄啊，即係聽你講咧，就當然好多負面啦。咁會唔會有啲情況啱啱調翻轉咧？即係話咧，如果你大家冇地積比轉移啲，即係話咧，大家都係平均數。咁有啲地方咧，原本佢即係個通風，如果係起少啲樓或者甚至唔起咧，佢個通風咧就可能會加強咗啦。咁但係地調翻轉咧，地啲地方的確確咧，可能咧承受到即係密度高啲，但因為個地理環境啊，佢個通風咧係個嚴重冇咁大，咁所以如果你唔平均咗咧，反而咧即係喺整體整區嚟嗰個通風啊，可能會好咗，或者甚至個交通有啲地方正正因為佢嗰度唔發展，所以變咗個交通阻塞，反而係舒緩咗咧。 我舉個例啊，如果用均衡發展嘅話，我用公園嚟做例子。公園嘅話咧，係一啲即係大家都希望落樓就會去一度公園唞下地方嚟噶嘛。如果你唔均衡發展，即係就係話有一啲嘅核心地段都變曬一啲商住嘅即係樓宇，咁而一啲嘅冇咁核心嘅地段咧，因為呢個機制底下咧，就你要去好遠地方先去到公園。咁其實個公園就用唔到咯，喺最核心嘅地段嘅朋友。咁我舉個例子啊，就係、是、旺角將來我都相信喺核心地段嗰度會係成為咗一個接收地盤噶啦。而同一塊嘅即係分區大綱規劃大綱圖咧，係一直都有大角咀喺度嘅。咁我假設就係將來可能好多公園咧係去曬大角咀嘅。咁但係諗下，其實大角咀同埋旺角係兩個社區嚟噶嘛。咁會唔會有啲人即係翻工？放 lunch 嗰陣時候喺旺角翻工嘅，咁我真係會走去大角咀嗰度行咁遠，走去 lunch 即係公園嗰度 好咁啊，多谢阿黄少雄嘅电话，多谢晒你嘅电话。咁啊，黄少雄系本土研究社嘅成员，咁我哋会继续关注呢个议题嘅。